早晨，欢迎大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今日星期四的早上呢，船仔呢今日就回来六点钟开始和大家倾下偈啦。今日的日期是8月10号，农历呢就是6月24号的早上6点09分。今日的天气呢是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的7点半。早晨啊，咁多位晨光的听众。 晨光每日一格。 不知道大家觉得呢自己是不是一个努力的人呢？我自己觉得呢我都挺努力的。譬如今朝早呢，就今朝早的 section 我已经是前几天已经在这里预备紧了。不过呢有时觉得自己那么努力好像好不是很多人会欣赏，又或者不一定呢是有人会称赞你的。所以我在想，其实我努力的意义是什么呢？我最尾发现，其实努力咧都唔系为咗要感动边一个人，我努力咧唔系为咗俾人赞嘅，又或者唔系做俾边一个人睇，而系希望自己随时可以有能力去跳出自己唔中意嘅圈子。例如我咧，其实都发现自己唔系好中意坐 office 噶，咁所以咧就去尝试揾其他嘅可能性，揾下自己其他嘅能力，会唔会有办法咧？以后迟啲唔需要坐办公室，但系咧都系过到自己想过的生活。所以努力其实是为了令自己有选择的权利，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完一生。所以你可以赚钱的时候就记得努力赚钱，但同一时间可以休息的时候也都要好好休息，好好努力地工作，好好努力地生活。你想要的生活其实只有你自己才可以给到你自己的。所以无论你而家个现状系点样都好，如果你系年轻嘅，就记得多多努力；唔年轻或者系比较唔好咁年轻啫，都记得要努力多啲，努力读书赚钱，变靓变强变优秀，先系摆脱现状嘅最佳途径啊！ 梦想于漆黑里仍然哼唱，仍然大声高唱，仍然期待世界给我鼓掌，是妄想。趁现在追赶失散方向，曾怀着心底的信仰，千次万次跌伤，开始不敢回头寻觅那真相，明日那个幻想也开始不敢被雕刻成石像，踏上这无尽旅途，怪飘散消散失散花火，重燃起重最后没有完美句号，仍然倔强冒险，日日去征途，踏上这无尽旅途，谁又能探明你的丑恶与美好，低与高离队没走，那痴心刮骨的劝告，人生梦一场掌上，最后连自己都相信，勇气不再热血结霜，开始果足停留，开始习惯体谅，也开始不甘被倒舞的一角用剩余力气去吧， 准旅途，过去飘散消散，失散花火，重燃起，重燃点起鼓舞，或许到最后没有完美句号，仍然倔强冒险，日日去征途，踏上这梦准旅途，谁有能够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依然听紧嘅系普通话台同埋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同埋星期六嘅雨势有时颇大啊！哇，真系小心啲啊！同埋有狂风雷暴啊！下周初咧仍然有骤雨嘅，出边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亦都去到今朝早嘅7:30。嗱，其实咧每一朝翻到电台啦，或者系其他公司嘅时候咧，除咗同听众讲早晨，或者同同事们讲早晨咧，就一定会同帮手清洁嘅姐姐咧讲早晨啊。嗱，不过咧关于草根，不过关于一项调查咧，就发现咗原来咧清洁嘅姐姐咧，佢哋可能系会有身体嘅问题啊。根据关注草根生活联盟嘅一个调查啦，咁佢哋就访问咗210个喺旺角同埋深水埗工作嘅清洁工人啊，咁发现咧，哇，原来咧都有成超过80%嘅受访者就觉得哇，长期身体都好攰，同埋咧有酸痛或者关节活动系受限制嘅，而且咧佢哋觉得系因为佢哋做呢份工作系有关，其中有超过50%嘅人咧系冇求医嘅，咁主要原因咧就系因为工作太忙，同埋呢一个医疗费用好贵嘅原因。咁另外亦都有70%嘅受访者就话啦，因为惊担心失去咗收入，咁所以身体唔舒服咧，都系会希望继续工作噶。甚至咧有80%嘅受访者咧，每日系每日咧工作8小时以上，甚至系每个星期咧只系休息一日咋。咁所以咧，组织嘅干事亦都提出啦，其实原来而家一啲规定啊，就系合约嘅清洁工人咧，需要至少连续4日嘅病假咧，先系可以得到一个疾病嘅津贴。咁但系实际上，大部分人咧原来只系得大约1日嘅病假，咁所以就算唔舒服咧，都系会继续工作噶。咁所以咧，呢位干事亦都提议政府系扩大呢一个流动医疗车嘅服务范围，方便清洁工人嘅求诊啦，亦都系可以加强翻佢哋嘅健康意识，而且咧要教埋公众啊，系啊，其实我哋可以点样做去帮到呢一啲清洁姐姐咧，或者系叔叔咧，咁佢哋咁辛苦做嘢，系因为咧我哋就可能唔系好啦，或者冇咁有公德心咧，或者纯粹系其他意外嘅原因，咁啊垃圾又太多啦，咁所以咧亦都要教埋公众。要点样妥善处理垃圾，咁样咧先可以减低工人可能俾一个垃圾割伤嘅情况啦。 埋头疲累，一早已清醒吧。人们问候我，却未可答话。天空高挂起太阳，心中偏有冰冷无雨下，无从答你怎么我想起未来就害怕。我为何会怕？我为谁记挂？讲到梦，负能量是原罪，负能量暂时自恨。无奈我拼命过，努力过，没法笑得勉强，痛得多么要命，我不知怎说明。浸于深渊里，骑着木马转，沉默也冷静，最悲哀不过无声。我身体总算完整，却不懂反应，流泪像干星，无从看到远走路径。欠我种悟性，明明也有祝福与关心，晚寒或送暖，你在旁空圈，我为何抱怨？是怨念在缠着，在烦着，没形状难被切断。然后我闭着眼，盖着已没法过得撇脱，痛得多么要命，我不知怎说。怎叫停？最好的安慰，原地任我转，期待刺痛步入尾声。不需要澄清，我都不必恨这世界解释，然后就惯了，徐徐背上创伤，不讲声。谁人似我一般渴想，痛苦变得透明。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今日晨光心灵鸡汤咧，讲啲咩咧？嗱，大家唔知有冇听过啊？人生咧系一个旅程嚟噶，一个人嘅公关嘅旅程。做人咧，做人做公关啊，即系呢一样嘢做得好唔好咧？哎呀，或者唔好咧，咁就唔掂啦。嗱，其实咧社会上成日都会发生一啲公关灾难啊，所谓无论系一个企业啦、艺人啦，或者系公众人物，都好可能系会因为失言或者失德咧，就去有一个公关灾难嘅。咁公司或者企业需要公关咧，我哋明啦，系咪一定有呢个部门噶？或者艺人或者公众人物有一个公关，我哋亦都明。咁但系每一个人，即系普通嘅大家或者普罗大众们啊，系咪需要公关呢？所谓的公关即是公共关系科啦，或者公共关系啦。咁通常咧就系指为系一个品牌、一个人物或者一个 一個人啦，係啦，最主要係一個人同公眾嘅關係啦。咁通常咧，如果企業或者公眾人物有一個公關災難咧，就係、是、會好多年嘅形象可能好好嘅，但係都會一夜冇曬啦，甚至可能會俾人杯葛啦，甚至咧係有一個所謂嘅社會性死亡啊。咁一個人就算唔需要面對公眾，亦都可能因為做咗啲嘢唔好，或者係俾人誤會咗而俾人公審，甚至我哋俗稱啊，俾朋友食花生啦。咁虽然未至于话可能喺社会上永不翻身都未至于嘅，咁但系可能会喺你在意嘅朋友圈入边俾人杯葛，或者咧系即系不断俾人讲坏话，咁自己都会唔开心噶。咁所以咧最基本系乜嘢啊？做好自己咧先系最基本嘅。咁做人有公关呢一个讲法咧，就系将每一个人比喻成为一个品牌，每一日咧都希望系经营自己。呢、這个我哋自己，譬如益船、孔益船船仔，我就经营一个叫做船仔嘅品牌啦。你系点样待人接物，又或者你系点样呈现你自己嘅个人修养啊？其实或者一个价值观，就系反映住自己系咪一个值得信赖、值得欣赏同埋值得交心嘅人，或者最简单嚟讲，你系咪一个善良嘅人呢？呢一个先系最重要噶。如果一个人平时系得罪人多、称呼人少啦，或者经常系所谓律人宽己啊、表里不一嘅时候，咁自然就唔会有人想接近你，唔会想同你做朋友，又或者咧系唔容易受到欢迎啦。咁所以你可以谂下，你呢个品牌咧，或者你啊，即系我又谂下自己先。啊，孔益船船仔呢一个人系唔系受欢迎嘅呢一个品牌？又或者你自己化解冲突嘅能力系咪好强咧？嗱，所謂建立好自己嗰個品牌咧，唔係話要喺 social media 上面營造一個美好或者好假嘅形象咧，即係話唔係話啊，我有所有嘢都好靚啊，啊，我淨係講一啲好快樂啊、好樂觀嘅事，唔係咁樣啊。我哋指嘅係平日啊，譬如我要點樣收拾自己啊，收穫自己。譬如我見到 Vicky， 哎呀，我會唔會同佢講早晨呢？我會唔會同佢好傾啲啊？如果大家有一個，大家發現大家可能喺電台表現唔好嘅時候，我哋係即係，哎，我當我批評下佢先，唔係噶嘛，應該係互相進步啊！大家一定要諗翻自己本身係咪有問題？大家其實係咪可以互相進步，而唔係喺度淨係會話人？因為每一個犯錯咧，可能會引起公關災難，但係唔緊要，最緊要做錯咗都係要反省自己。當自己有少少錯嘅時候咧，就要警醒自己，希望自己咧唔好再錯落去。呢一個先係維持自己品牌嘅非常好嘅方法。 相衬，性格内向，正迈向世俗标准的俗人，见客户贵宾，更多都冇识装客套的口吻。是我没法擘大眼来做戏，是我们都闭着眼凝聚空气，在外套那乐器，令太阳送在开会放条气。这一刻准我疯癫吧，后事卷功课簿准我撕毁吧，成长的规矩都不再牵挂。 几星期，望见壁布板几百张 PPT 打出嚟，我阵阵飞，会以中意者醒觉，为飞翻青春。卡拉 OK 想起也兴奋。再可怕，就这样会放置，想要真我不要浮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命令，授权美国财长禁止或者限制美国的私募股权基金、创投公司和合资企业对中国敏感技术的投资，涵盖的领域包括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拜登在美国会的信中表示，这一项命令是要应对中国等国家在军事、情报、监视或者网络能力至关重要的敏感技术和产品取得的进步，为美国构成的威胁。美国官员说，美国政府会就相关限制的适当范围进行多轮咨询，预期相关限制在出年先会实施。又说限制措施并非技术封锁，只是去风险，不是令到美中经济脱钩。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回应的时候说，中方对美国新的投资限制表示非常失望，认为将会严重损害中美企业和投资者的利益，中方将会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坚定维护中方的权益。法国东北部上莱茵省一处接待残疾人士的民宿发生火警，造成11人死亡。起火的民宿位于曼泽内姆市，当局说事发在当地时间清晨，消防人员迅速到场并且很快控制火势。事发的时候，民宿里面一共有28人，其中17人获救，11人遇难。有报道说获救人士中有一个人受重伤，已经送院救治。总统马克龙向火警遇难者的家属和伤者表示慰问，总理博尔内就到火警现场了解情况。黑龙江省当局说，近日的强降雨已经造成当地37个县市超过37万人和387万亩农作物受灾，倒冧或者受损的房屋超过23000间，损毁桥梁149座。另外，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日日间起，风暴卡努的外围云带是外围云系将会开始影响吉林和黑龙江交界处，预计最大累积降雨量可能达到120至180毫米。黑龙江、吉林等省份已经采取措施加强防范，做好相关地区的疏散工作。翻嚟本港，环保署建议修订噪音管制条例，为了加强管制店铺叫卖引起的噪音问题，建议立法禁止在公众地方或者附近范围用扬声器叫卖。另外，为了增添香港都市活力和提升国际形象，建议放宽指定节日庆祝活动的噪音规限。諮詢文件建議設立10000元定額罰款機制，有關罰款機制將會適用於由住所和公眾地方發出噪音的其他罪行。另外，文件又建議調整現有最高罰款，賦權監督向有關人士要求提供資料，以提高執法效率和增加阻嚇性。當局即日起會展開為期2個月的公眾諮詢，10月8日結束。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初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联系 香港 95年， 公共广播95。 我是港铁公司主席欧阳伯权，香港电台一直陪伴不同年代的香港人成长，有好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我祝愿港台继续制作更多高质素和多元化的节目，丰富我们生活每一程。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老婆啊，一阵买完餸，帮我执下个衣柜啊。 阿大少啊，你自己执唔得嘅咩？ 男主外，女主内啊嘛。 好，男主外，女主内啊嘛。咁你出去买餸啦。 使唔使咁啊？都系想你帮下手啫。 两夫妇冇话到咁实嘅，听住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Made in Hong Kong 大城市小故事，你就知道有几大弹性噶啦。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Vicky。 早晨啊，各位晨光的听众 ，Vicky 咧都翻到嚟直播室啦。今日有船仔同埋 Vicky 喺度嘅。Hello， 船仔。 早晨啊 ，Vicky。 好开心啊！每一次见到你，我都觉得好开心啊！终于我唔系净系望住两个男士啦，终于有女士陪我啦。 我都系啊！如果嘉明唔喺度嘅日子咧，我真系。有啲难噶，有啲难噶， 唔系嘅，都开心嘅。我哋喺呢度，不过冇试过，因为我哋只系两个礼拜啫嘛。呢两个礼拜我哋系咁样见啫嘛， 系啊系啊。 再之后变翻正常嘅话咧，即系其实咧，我哋都未必会经常见噶嘛。 系啊， 系啊，所以我好珍惜同你一齐开咪嘅日子。 但系我哋都成日喺个通讯软件度倾偈噶。 系啫，但系一齐做嘢唔同噶嘛。 咁啊系， 系啊，我觉得有一个好同行嘅伙伴咧，好重要。即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好像一起去进步啦，一起去行啦，一起去经历咁样咯。 同埋好开心有个差唔多年纪嘅朋友喺度啦， 好开心啊！ 你做咩？你讲咩？ 我惊，我惊俾人打。 冇啊，小白已经望住我咧，佢个样咧咩意思啊？ 唔系嘅，即我觉得，即譬如我哋而家咁样啦，而家开始接手6:00至6:30呢啲时间啦，即其实咧，我会觉得哇，大家未算系做得最好。但是仍然有进步的空间，但是我们能够一起去见证大家， 我哋今日 OK 喎， 系啊， 好 得意 喎、 啊， 播到啲嘢喎， 系啊， 我就会好戥你开心，或者好戥自己开心咯。即系我觉得有一齐成长嘅感觉，我觉得好 正，好 正，系啊。嗱，今日咧想同船仔讲下啲乜嘢咧？因为事关前几日咧就系、是、大熊猫。乐乐同埋莹莹生日，你知唔知啊？ 我知道我知道，我睇到啲庆祝嘅嘢， 系啊，睇到啲相啊，好靓嗰啲蛋糕，砌到我都好犀利。咁我就谂啊，咁点解其实生日要食生日蛋糕？全仔又知唔知咧？ 生日蛋糕，我好似 你会唔会食开生日蛋糕先生日？即系你系嗰啲庆祝啊，定系唔庆祝嗰啲人嚟噶？因为 多，我一定庆祝噶。 你有仪式感嘅， 我有仪式感。唔系，我其实咧平时啲节日，即系可能圣诞节啊、复活节嗰啲咧，其实我唔算话即系圣诞节好少少啦，但系我唔会话即系非常之乐意庆祝嘅，因为我觉得好烦啊，又要装饰啊，我就唔系好中意嘅。咁、但系生日咧，我就觉得一定要咯。 系你会选择同朋友啊，定系还是同屋企人一齐庆祝咧？ 我通常当日系两样一齐庆祝嘅、即系可能个 lunch 就同一啲最好嘅朋友食个 lunch 一齐庆祝啦。夜晚就通常同屋企人食饭嘅。即系我反而系中意两样一齐庆祝，或者就算如果真系夹唔到时间，同屋企人夹唔到时间嘅，我就会预早同屋企人讲嗱，我咧就想食咩咩蛋糕嘅。嗱，譬如咧，我好想食芒果蛋糕，我想边个牌子？麻烦大家买定啦。我会预告的，通常我一月生日噶嘛，我会在十二月的尾咧开始预告定啦，提我家人、因为我很怕他哋唔记得，所以唔会唔记得嘅。系啦、 其实我想咧同听众讲啊，我同船仔是同一个月生日的， 我哋争唔知三日啫嘛， 系啊， 好神奇。 我哋系之后先发现，原来我哋系同一个月生日噶，我哋同一个星座噶嘛， 系啊，系啊， 所以有好多嘢你都好夹嘅。嗱，你啱啱讲开咧，就系买生日蛋糕嘅时候咧，你系会同定你身边嘅人讲话我想要朱古力蛋糕啊、芒果蛋糕啊咁样啦， 系啊，系啊。 咁但系你知唔知道，原来生日蛋糕咧系起源几时咧？其实佢系追溯到咧系可以去到古希腊噶。去到古希腊嗰阵时咧，系因为庆祝月亮女神嘅生日，咁佢哋咧就会整一啲圆形嘅蜂蜜蛋糕啦，然之后咧再会插一啲蜡烛，然之后嗰啲蜡烛咧就系代表月光。表现月光，然后咧就将呢个愿望许愿嘅时候咧烧到咧嗰个蜡烛咧熄晒，咁就代表咧嗰啲烟可以升到上天咁样啦。 哦， 系啦，即系其实系有呢一个咁样嘅，即系啲人追溯咁样啦。咁做第二个讲法嘅，咁就系嚟自德国嘅。咁德国嗰啲人咧就话相信咧，啲小朋友生日嗰一日咧系最容易咧就俾嗰啲魔鬼入侵啊。咁所以就为咗保护嗰啲小朋友咧，佢哋就会聚埋一齐，成班咧就同佢食生日蛋糕啦。然后喺个蛋糕上面咧，亦都会插蜡烛，咁就希望咧就系将嗰啲愿望又系可以咧送到上个天上面，即系好似点灯咁样啦。系、啦，然后当一日结束之后咧，大家就会食咗嗰个蛋糕啦。咁其实生日蛋糕咧，我哋会见到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啦，系咪？有啲人咧会写字噶嘛，甚至个蛋糕上面冇写字，你都有个 Happy Birthday 嘅牌插咗喺度噶嘛。 哦，系啊，系啊，系啊。 我又问下船仔啦，你知唔知道点解要写呢啲祝福嘅字句喺个蛋糕上面咧？ 嗱，个名如果系写名咧，我就估系咪惊调转嘅啫。但如果写祝福字句，系咪有类似系即系一啲习俗，觉得会俾一啲魔法个蛋糕咧，然后嗰样嘢喺生日嘅时候就会特别容易成真咁样啊？ 类似咁样，其实点解会有祝福嘅字句喺个蛋糕上面咧？其实系因为食字。 哦， 就系、是、嗱、那个食字系咩意思呢？就系、是、食咗嗰啲字啊，我能够食咗个祝福落肚啊，即系譬如生日嗰一个啦，可以食咗嗰啲生日祝福落肚啦。然后咧，当其他人一齐嚟到去庆祝食咗嗰啲字落肚嘅时候咧，原来系大家都一齐咧去食咗嗰个祝福，然之后就将个祝福俾个小朋友咁样咯，即系希望愿望成真咁样咯，又系系啊。咁我觉得 如果系咁，我应该下次再写多啲咯，即系我会写晒啲咩身体健康啊、心想事成啊、 可以 恭喜发财 啊、我要发达啊。 快高 长 大啊 ，OK 噶，我觉得 OK 噶。嗱，其实啱啱咧都有讲到啦，就系话生日蛋糕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意义嘅，即系大家有啲朋友我知道咧。真系话唔使啦，我宁愿咧生日嘅时候咧就咁自己一个人过。其实我自己都试过自己一个人过噶，你有冇试过自己一个人过生日啊？ 我系试过太多次，我嘅生日系喺考试度过咯。因为一月咧，我哋一月咧，其实系考试季嚟噶。咁我成个小学嘅生涯咧，其实我中学咧反而一月系冇考试嘅，因为我得两次考试嘅中学。但系我小学系有四次嘅一年， 系 咁，所以咧就每逢一月咧， 我就会考试，咁嗰个时间就算庆祝咧，都会就住嘅，或者喺度，唉，温住本书咁样就过啦。 嗯， 我觉得就不太开心嘅。咁、但系通常我咁样咧，一考完试，我爸妈就会送份礼物俾我啊，又或者系真系一齐一家人可能出街饮一间餐厅一齐庆祝，咁样就我觉得 OK 嘅。咁、但系一个人咧，我又未至于即系未试过咁样，因为我会点都屈我屋企人陪我食嘅。 系啦，其实我自己咧又唔系好记得系咪真系考试前后咯，但系咧就算系考试有早放噶嘛， 系啊系啊， 我好记得就系早放嗰啲时间咧，同学仔都会一齐，因为我哋有一班好 friend 嘅 friend 九个女仔咁样啦，我哋一定会每一年同大家庆祝嘅。咁所以我点样都系其实有翻到学校嘛。但系咧，我其中有一个朋友咧，佢曾经埋怨过咧，佢系八月生日。 哎呀，我明啊， 佢系永远都唔可以喺学校度庆祝生日啊。 系啊，我都之前有个 squad 系一班女仔，又系有一个人咧，永远我哋暑假都唔理佢嘅。 唔系，我哋都理佢嘅，但系就唔会有咗嗰种，即系喺学校有阵时候我哋会俾 surprise 同学仔，即系我哋可能今日全日咧都唔同佢讲生日快乐，就系唯独是等放学嘅时候攞个蛋糕出嚟喺佢面前咁样噶嘛，咁、但系咧佢就永远唔会经历得到翻学庆祝嗰种感觉咯。我哋都会系约出街啊，喺出边可能嗰阵时会唱卡拉 OK 啊，会唱 K 嘅时候同佢庆祝咁样，咁、所以佢就话呢个系。即系，但系又冇办法噶，除非补课咯，撞正嗰阵时中唔中六嘅时候， 系嘅， 系啦。咁所以嗰阵时我好记得就系佢话我冇试过喺学校庆祝，跟住佢会觉得好感动，因为着住校服，可能始终心态唔同啊。即系始终你仲系读紧书嘛， 同埋青春啲嘅，即系你都系 有啲回忆， 你都系希望，因为通常咁样搞一坛嘢咧，其实全班都知嘅，系啊，虽然系惊喜啦，其实全班都知嘅， 系啊。 咁通常咁样咧，你就会觉得，即系可能青春期喺个朋辈关系入边，你都觉得自己系备受重视咧。喺学校系真系咁样开心啲嘅， 系啊。同埋有阵时咧，我哋系会喺个黑板度咧画晒成幅画咁样噶嘛， 好有心喎、你哋。 系啊，我哋好我哋成班女仔都好中意。应该话好重视对方嘅一啲节日咯， 我哋都系重仪式感嘅人嚟嘅，即系都希望对方系开心。但系曾经真系有一个经历咧，我哋试过唔同佢讲生日快乐啦，然之后有个同学就系啊，佢以为我哋唔记得佢生日，咁所以咧，即系我觉得生日呢一样嘢咧，就surprise 咧就可以俾嘅，但系都系要因应住嘅情况，系啦。如果唔系咧，去到嗰一日佢唔开心咗全日，咁样去到 lunch 先同我哋讲话佢。喊住话，我以为你哋唔记得晒我生日啊，咁好似唔系咁好啦。不过无论系庆唔庆祝都好啦，都系一个开心嘅节日嚟嘅，或者买个细细嘅蛋糕仔送俾自己都得噶。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时装界大人阿海喺度。早晨，阿海。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上次咧，我哋就已经讲过就系电影芭比系列嘅一个颜色啊，我哋应该点样去到衬啊，得唔得衬唔衬到咧？咁、大家可以听翻 archive 啦。咁、今日咧就其实延伸嚟嘅，同上个星期都系啲粉色系嘅嘢嘅。咁啊粉色有好多啦，例如系粉蓝啦、粉紫啦、粉红咧、又或者系。粉黑有冇噶？喂，话是话， 粉黑就应该冇啊。 粉黑、粉白， 你谂到系粉黄啦。 吓、 粉其实你红橙蓝绿紫 系都有粉色嘅， 都系会比较我哋常见嘅粉色系列咯。 卡其色有冇粉色噶？ 嗯，冇，但系佢可以 tune 得比较一啲我哋叫做嗰阵时咪好兴咧，早几年兴嗰种嗰啲墨迹蓝色系咧。 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 系咪啊？即系佢唔系咁实在嘅卡其嘅，佢可能将个度数咧，佢系咪应该系叫做饱和啲啊？ 哦，系啊，系啊，敷啲噶嘛。 系啦，暖色系啲嘅，咁就变咗佢可能就系冇咁偏。蓝啊，咁样咯，咁相对会暖色系啲，但系佢就会未必系列入去叫做一个粉色系咯，即系我哋嘅认知之中，我哋就呢啲唔应该系叫粉色嘅，咁样佢都可能系一啲叫做大地色系，不过我哋成日讲啦，即系嗰个色谱当中咧，其实佢可以好多唔同嘅层次噶嘛， 系啊系啊， 咁都会列佢做一啲大地色系咯，咁我又唔觉得嗰啲系粉色嘅， 咁系啦，咁粉色系嘅颜色啦，其实会唔会有佢自己个特性？望起上嚟系咪即系一定？哇，呢、這个人着咗咁多粉色系嘅，望到都觉得佢已经系沙龙相啦，会唔会有啲咩效果噶？ 哇，我又联想唔到沙龙相系咪同多少部 有關係， 因為咧，哎，我 原來我諗歪咗係咪？ 因為我以前讀書嘅年代嗰啲沙龍相咧係高係點樣咧？就唔係講緊三點式啊，係真係張相咧。有啲蒙蒙地嘅效果，即係以前睇嗰啲少年雜誌， 我知 以前嗰啲 Yes 嗰啲啦，好中意嗰啲啊，係啊，咁咪影嗰啲啦，即係譬如黎瑞恩啊、周慧敏啊， 長頭髮一定係長頭髮嘅女子嘅， 係啦係啦，咁其實 然後就側面七三面咁樣， 冇錯啦， 嗰啲叫咩？修抱琵琶半掩面啊，即係如果要講 叫咩？ 再搭啲咩啊？你唔好扮嘢唔識喎，呢 個真係冇聽過喎，認真呢個叫咩？你講一次。 修抱死啦！我惊讲错，突然间咁样大一大我。如果各位听众我讲错咗，多多包涵啊！欢迎你哋去纠正翻我嘅。修抱琵琶半掩面咯， 有啲咁嘅嘢我第一次听啫。 飘到嗰个窒啊！ 我飘到啊！ 我先飘到嗰个冇信心啊！ 你好少冇信心噶话， 唉，真系大镬！即系类似嗰啲咧，人哋譬如啲长长头发嗰啲女子咧，嗰一边嘅长发咧，有少少系遮住自己半或者少少嘅面颊，咁你好似望落去佢嘅样子咧，哎呀，突然间用翻嗰个古代人冲咁样，你跟住你望落去嗰个女子嗰个面容咧，就好似有少少半遮半掩， 哦， 有啲神秘感咁样。 点啊 ？open 都系你有少少收结。 咩啊？ 系咪啊？ 咩叫收结？我又 即系有啲怕有啲怕丑嘅感觉。 计啊！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啱啊啱啊啱啊啱啊，即系怕怕丑丑。含羞答答咁样嘅样子啦，即系个头发就遮住少少面啦，好似唔系好想俾你见晒我嘅全身。 但我又要俾你睇喎。 系啦，但系我又好想俾你睇含羞答答咁样俾你睇啦。咁大家都有画面啦，系咪咁样讲？ 有趣有趣，咁可以学下呢个字啦。咁但系嗱，我哋个 point 系咁啲呢一类粉色系嘅衫咧，其实就咁望起上嚟嘅时候，会唔会就有嗰个好似沙龙上嗰种咁？含羞答答啊，咁粉色啊，咁得意啊，或者咁容易讨好嘅感觉咧？ 唔一定啊，即系我觉得你有时你着件白恤衫嗰啲咁样，其实都可以影到呢类嘅沙龙相啦。 嗯， 或者一条碎花裙咁样，其实都可以影到呢啲沙龙相啦。我觉得又唔一定嘅，同埋粉色，我觉得又唔一定话着到一个人咧好柔弱啊。好多时大家着粉色上身咧，就会觉得一定会觉得个人系嘅，因为嗰只颜色系 soft 啫嘛。但系你可以透过其他嘅配色啦，你再配唔同嘅颜色上身啦，然后你一样可以做到一种可能 feminine 少少，但系都唔一定话太过柔弱嗰种感觉嘅。 嗯，咁所以粉色系嘅衫咧，其实有佢自己嘅一个用处嘅。 好簡單啦，譬如我講譬如我哋嚟延續翻你上個星期有講緊 Barbie， 係我哋講嗰啲粉紅色啊嘛。你譬如粉紅色，你粉紅色你可能你襯牛仔褲咁樣。牛仔褲相對都係比較剛性少少嘅單品嚟噶嘛。咁你粉紅色你再襯牛仔褲，其實你成個感覺都唔會俾人哋太過柔弱嘅，你女性化得嚟，但係你又有少少光陽味，都有翻少少陽光嘅氣質，又唔至於會太過一定太過女仔噶嘛，著得。 哦，係喎、哦，除非嗰條牛仔褲係熱褲啦 牛仔褲熱褲咪更加會覺得係有啲 sexy 嘅感覺咯。 係啊，係啊，都幾靚嘅。 更加就唔會係你覺得好太過柔弱啊咁樣，你可能會加啲乜啲性感味噶噃。 嗯，啱啱。 係咪啊？所以粉色都好睇你點樣穿搭。如果咧嗱，我咧自己咧，喂，你有冇睇女子世界盃啊？ 哎，我有、啊。我有幾場我睇過，美國隊係我其實幾中意嘅一隊球隊，不過即係輸咗啦，咁冇辦法。 係啊，即係今屆就比較多啲大熱咧，傳統啲大熱嘅都輸咗局啦，譬如美國、德國咁樣啦。Sorry 啊，一講波又要上個身咁樣啦。咁、我就想提就唔係佢哋今屆嗰個競爭性，不過如果要講競爭性好睇，然後件波衫又靚咧。Sorry 啊，我不能夠不講日本隊啊！ 喂，但係日本隊咧，其實件波衫係靚嘅，哎呀，我又忍唔住講，但 係 老實講，我覺得今年我以貌取人啦，我衰啦，我覺得佢哋即係上場嘅時間咧，那個感覺就剛烈咗少少，好似少咁啲柔弱嘅味道。 係咪啊？即係但係件波衫，件波衫又望落去又嗰個即係 soft 嘅 feel 喎，佢最近嗰場咧。佢哋咧其實係著粉紅粉紫嗰件波衫，有冇留意到啊？ 啊，呢件冇睇到喎，做咩呢件？ 好靚咯！ 哦， 真係好靚。其實我因為我之前我買到太多波衫啊，咁我已經係冇個心態咧 哎呀，再想買波衫，因為即多到要捐啊。其實有啲或者送俾人啊，咁樣或者有啲就珍藏版啦。其實已經好少著，但係咧呢一件咧係我近年之中咧令我心動，我好想買，同埋必須要知道，我係好少著呢啲粉紅粉紫色係噶嘛，即係小白你見 到 我對粉紅粉紫係咪？但係佢。同埋我想講嗰樣嘢呢就係呢啊好多時候我哋會覺得呢好難將啲粉色加粉色配搭埋一齊咗。 嗯。 但係偏偏原來其實粉紅同粉紫呢係可以擺埋一齊而其實係好靚㗎 喎。 我其實上個星期想講不過唔夠時間因為我哋都講緊粉紅色嘅穿搭㗎嘛。其實我都正想提就係、是、其實有時粉紅呢我哋以為好難再夾落去一啲粉色。其實粉紅同粉紫呢佢哋係好配合嘅兩個色係好 match 嘅，咁然後跟住我上個星期六咧，我就睇咗呢場波。 嗯，咁你就覺得好 match 啦，真 係。呢個就係一個 example， 佢哋著上身咧真係好靚咯。 係粉紅粉紫咧，仲有另外一位我哋都識嘅 friend 咧，其實佢都係經常咁搭嘅。 真係㗎？ 朱海婷啊！ 哦，喂，佢都靚啦，著呢啲顏色。 係啊，佢好中意粉紫系啊，然后你身上面咧，佢就会用粉红色咧去到配衬。其实佢个头都系染咗粉，紫紫地噶嘛，成日都系。 系 啦，佢原来就话正值系呢个表表姐 呢啲色，冇错。所以你话粉红有阵时候你夹第啲粉色又未咁衬噶，譬如你粉红粉绿咧。你又覺得硬係唔知點咁樣嘅喎、粉紅粉黃又好似爭啲啲咁樣，又唔係唔得，又好似爭啲啲咁。但係你試下，你個腦海裡面有個畫面就係粉紅同粉紫咧、其實係超夾咯。咁你再加埋，譬如今屆日本隊真係嘅，我好欣賞呢班女仔。其實今屆咧，因為好多譬如歐洲女仔咧，佢哋會化曬妝上場啦。 係啊，係啊。所以我咪咁講咯，頭先 我都好佩服佢哋踢完成場波個妝都唔甩啦，真係好勁好勁啦，咁樣喎。咁然之後咧，就但係你見啲日本女孩子咧，佢哋真係素顏， 係啊， 曬到好陽光嘅膚色，素顏，但係就著咗呢一件粉紅粉紫嘅波衫上身，哇！真係我覺得。不能夠不讚呢一班女仔咯，即係喺球場上面有拼勁啦，然後我覺得又好好展現到原來好陽光氣息嘅女仔咧，原來著粉色都咁靚喎。 咁啊啱啦，咁所以今日帶咗一個咧就係最重要嘅一個顏色嘅 color tone 咧，就係粉紅加呢個粉紫，或者直頭咧喺女子世界盃入邊，大家可能都會揾到一啲啱嘅配搭，因為佢哋一定會揾啲專業嘅 fashion。嗰啲設計師咧去到搭下佢 係啦， 搭過噶嘛，咁咪攞佢哋嗰啲顏色嘅方法點樣襯啊？你咪自己擺上自己嘅身上邊咪得咯。 同埋可能如果大家好擔心咧，即係你話我著粉色好驚咧，點樣會著咧？頭先我哋講過襯牛仔褲啦，即係你基本上立自己於不敗之地噶啦。咁同埋我覺得咧，就係你將嗰個粉色係咧譬如你總之身上面唔好多過兩個粉色系啦，就頭先我哋講粉紅粉紫，你唔好再搭件粉黃上去， 哦、 即係唔好太多啊。除非你嗰件衫係一個 patch 嘅、一個 patchwork 嘅粉色啦，咁呢一個都可以係一件好靚嘅單品。但係如果你話你每一件單品嚟計咧，你盡量唔好多過兩個色啦。咁呢一個咧，基本上嗰、那個。譬如你頭先我哋講牛仔，佢都係可能係一條粉藍色、淺藍色嘅牛仔褲。其實你襯粉紅其實都冇違和㗎，都係靚㗎嘛。咁你身上唔好太多呢啲粉色嘅元素咧，基本上都係立自己於不敗之地㗎啦。 啊，咁啊啱啦，咁大家可以參考呢啲嘅方式啊，咁啊自己襯一襯呢啲粉色系嘅衣服啦。唔該曬，開，拜拜。 好，拜拜。 失踪，然后会 当面抽，转个弯就到。Here we go. Why you set your ringtone? Not your boyfriend, not your side check. That is why. 面临接通，需要 yes I'm Sam. You pretending like you were working alone. She texts yo, he texts yo. 心思与阿波。Hello， 发现有人失踪，乱笼中找不到，无办法指控。Hello， 发现有人失踪，然后 hit IG， 发现你被捉弄。It's you， 任务还面着移动，成年人成就怪。 六点五十九分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出边二十九度雷暴警告啊生效紧嘅，一首嘅作品啊嚟自张天颖 featuring 咗丽英嘅 Pick Up Your Phone。转头咧会听听新闻简报，咁啊七点钟之后咧将会分流广播，香港电台第二台咧会继续留翻喺晨光第一线入边，普通话台咧就会走咯啊，有音乐早点，阿叶宇波咧就应该喺度噶啦，我哋转头晨光第一线再见啦噃。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七点零八分嘅早上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白喺度啦，咁啊见到阿船仔亦都喺度，早晨， 早晨啊，小白， 咁啊出边二十九度啊，咁啊注意啦，雷暴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啊暂时就去到早上嘅七点半钟，咁睇下会唔会延迟定系取消啦，转头都会同大家再睇睇噶。不过而家先望一望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今日由早上八点去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嘅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咧六点钟有 Vicky 喺度啦，所以其实 Vicky 咧都喺直播室，有个转头会同我哋睇天气。咁啊七点钟嘅时间咧啊好啦，咁啊开始咧就要俾下啲新嘅女士咧就接手下六点钟啦。咁啊所以六点半嘅时间咧，阿船仔咧亦都有又出现啦。啊， 其实 今日调转嘅， 调转嘅 系啦。咁啊唔紧要，总之两个咧都已经齐晒喺度啦。咁啊今日咧直播室入边而家仲有阿 Didi 喺度，早晨 Didi。 早晨啊，新嘅女士啊，应该新嘅青春少女啊，今日着得几靓，人哋衬晒帽啦，系咪衫啦裤啦， 你把口啊真系好啊 ，Didi。 唔系，系讲事实啊，你知我人噶啦，好直噶嘛。 我就觉得你平时个人讲事实，做咩今日咁样讲嘢咯？ 咁呢啲系事实啊嘛，你睇唔到人哋真系衬晒 set 噶嘛，啲颜色，你真系冇留意。 你真系冇留意。 咁啊正常嘅，佢太太都唔好留意啲美少女嘅，咁都好嘅，代表你正人君子啊嘛，系咪啊？ 明晒， 明白啦。 即系话 Didi 把口啊，真系好咯。 O K 啦，有咩咁好？我又唔觉喎，又系讲事实， 又系讲事实啦，好嘢， 你够胆噶，够胆望靓女， 唔怪知道我咩都睇唔到啦， 正常啦， 正常啦， 系啊，眼里面只系有你太太啫嘛， 系，唔好讲呢啲啊，唔好讲呢啲啊，我哋讲乜交通先？ 好啊，今朝早都几好噶，咁啊，平时咧，图船街个樽颈位咪多车嘅，啊，呢个时间暂时都 O K， 都系直行直 过 啊，咁多条隧道都系正常嘅，咁都系提一提大家啦。琴日比较紧要嘅爆水管咧，就系大围嘅成田街。 咁琴日来回方向啦，近住秦石商场对出嗰段全线封闭嘅，哎好啦，今朝解封啦，咁而家呢一段路咧可以行翻车之外咧，咁之前都影响到九巴嘅路线47号 X 啦、80号 X 同埋85号 B 嘅巴士总站咧，就改咗去沙田头路近住秦石村嘅石营楼嘅，而家就解封啦，咁所以咧可以咧搭翻呢三条巴士嘅路线咧，就去翻呢一个巴士总站搭，就唔使行去沙田围路嗰度搭啊，咁再讲多次啦，就系大围嘅盛田街爆水管啦，近住秦石商场嗰度咧就已经系处理好，封路重开，全线咧就解封嘅。咁另外咧有啲未解封嘅道路咧就系道路维修啦，就系土瓜湾嘅龙浦道啊，龙浦道去翻天光道方向，近住英才径即系协恩中学对出啦，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咁另外尖东嘅摩地道都有水管急收啦，摩地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缅甸台嘅快线咧都系封闭嘅。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咁。 唔知点解咧？ 点解？ 我由细到大都觉得摩地道成日整路嘅咧， 系咪？都唔系嘅，尖沙咀啊，真系成日整路，你又讲得啱。 可能太多车咧个皮， 因为摩地道本身又窄啦。 系啊， 咁佢 多车行。 系啦，点解我记得？因为由细到大有一间餐厅嗰度咧，其实我都几中意食嘅。虽然嗱，而家就执咗粒噶啦。 系。 咁但我又即系，所以喺好细个嘅时候印象就是、啊，摩地道成日整路，到我大个啦， 都整路啊。 我仔都有啦，都仲系会整路、 啊。咁啊，依然都系咁嘅，道路都系咁多车行噶啦，依然系要维修。都系冇变嘅， 冇办法啦。咁虽然咁窄嘅道路，但系仍然都系非常多车， 所以经过要小心留意啦吓。 要留意啊， 最紧要唔好影响到交通挤塞。咁少少嘅修路都可以接受嘅，我哋 系咁希望佢快啲又整好啦。 嗯 啊，咁啊唔好再成日整第二次啦， 都好难啊。有时啲嘢要留翻维修下。 连 Didi 都话好难，咁啊真系好难噶啦。 啊唔系嘅，咁啊慢慢大家睇下啦吓。不过唔紧要，最紧要就系快啲整翻咯。 系要嘅，要嘅。 好啊，同大家讲下啦。想问你哋有冇搭过608呢一条嘅巴士路线咧？ 608有冇印象？ 圣德加去筲箕湾巴士总站 哦，因为去筲箕湾 系啦，去筲箕湾巴士总 站，所以我真系比较常少去，唔好意思啊。 系啊，唔使唔好意思嘅。咁同大家讲翻啦，咁呢一条巴士线咧吓，城巴嘅系过海瑞巴608啦，就去筲箕湾方向咧路线有更改，记住啊，系去筲箕湾方向嘅路线有更改嘅。咁就系星期一至五嘅9点后啦，同埋星期六同假日咧，所有嘅班次咧都会更改嘅。咁呢个巴士咧就系会点样咧？去到宏照道近住丽晶花园嗰阵时。就会改行常月道，跟住行翻原有路线常怡道啦，咁就唔再经呢个启祥道同埋启福道啦。咁唔经呢两条路咧，即系话取消咗启祥道嘅香港辅助警察总部、宏展街、启福道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啦，同埋宏通街呢几个巴士站咪取消咗噶，大家留意啦。咁取消咗咧，就会改停喺宏照道嘅林华街啦、常悦道同埋常怡道嘅巴士站嘅。咁九龙呢一部分就改咗啦。咁好啦，去到港岛咧都有更改路线嘅、去到港岛嗰度啦，咁咧驶到去英皇道之后咧，就会改行筲箕湾道啦、爱秩序街同埋南安街，唔再经太康街、李景道同埋泰安街啦。太康街咧就同泰安街佢差唔多任啊。听住啊，唔再经太康，康就系健康个康，太康街咁，同埋亦都系唔再经呢个李景湾道嘅，大家留意啦。咁即系话咧，唔行太康街咧，就取消咗呢个站啦。同埋李景道、李景湾、泰安街西湾河街市嘅巴士站啦。咁大家留意啦，就改停翻嘅筲箕湾道嘅巴士站嘅。咁呢一啲调动咧，就系星期一至五9点前嘅班次，同埋咧系由筲箕湾去九龙城方向嘅，记住啊。咁即系净系九点钟前嘅班次咧就调咧，即系几麻烦。九点后咧就行翻原有路线咁样，大家要留 意。哦，咁筲箕湾翻九龙城咧？就冇啦， 系啦，就只系由去翻筲箕湾方向头先嘅更改。大家如果想知详情或者系想更加清楚，可能头先我讲一次，大家听得唔好清楚啦，系可以上去呢一个城巴嘅巴士网页都好清楚。 要上啊，即系大家搭呢条路线 嘅608号啊，记住 上网望一望。 系啊，或者停开嘅话又唔停，咁都几礼计嘅。 一阵间落车嘅时候揿咗钟，喂。 点解冇 司机？你做乜嘢？ 通常都系咁， 点解改咗路嘅咁样？ 一定咧会有人喺度问司机，点解唔头先我转咗路嘅司机咁样？ 系啊，啲人改咗路第一句，你知唔知会讲咩啊？通常都会话：哎呀，梗系爆，唔好先行错，话爆水管改路，啲人都成信错搭个小巴咪系咯，改咗路嘛。跟住啲人就话：诶，梗系又爆水管啊，改路啦咁样。但系今次记住啊，唔系爆水管改路，系巴士重新规划路线， 系 608号啊。 系咁啊，又有按照住唔同时间，又去翻唔同嘅巴士。 士站嘅。 系啦，星期一至五嘅九点后又点，九点前又点，星期六日又点咧？大家留意翻咯。咁相信有咁嘅需要先咁做嘅。 啱嘅， 衡量嗰啲乘客嘅。咁啊，讲开头先我话啦，停去筲箕湾巴士总站啊，你哋各位有冇去过筲箕湾巴士总站搭巴士咧？ 筲箕湾巴士总站 好 少， 好 少 啊， 真系少。 系啊，我就成日搭啊，点解？因为 竟然 系啊，有一条巴士线去成。 荃湾人嚟嘅， 系啊，特登去噶，因为我好中意海滩噶嘛，特登搭。 荃湾 年青嗰阵时仲多啊，拍 筲箕湾你点去？都系搭。 搭港鐵去到筲箕灣，跟住收好 近 啊嘛！ 一個頭一好近， 你中意嘅嘢啦，就唔係特登噶啦。呢個世界係咪？有啲人中意特登啊，三日兩日都搭飛機飛去台灣食餐飯翻嚟啦。我又覺得奔波啦，咁啊個人喜好啦。咁好方便啊嘛！港鐵去到筲箕灣，跟住有條巴士線咧去石澳啊，我好中意去嗰度行。 石澳啊，真係正啊！ 石澳海灘真係好正， 水清沙幼， 啲沙就好幼啦。 如果有航拍機嗰啲咧，飛喺上面咁啊睇嘅話咧，你就會見到佢嗰個嘅海。滩嗰个近海滩个位咧，个海域咧，嗰啲水咧特别清 嘅，系啊，所以都好多外籍人士啊，同埋好多人去。咁啊，有时中意啊，坐喺个海滩度啊，望下海咁样。 系啊， 年青嘅时更加多啊，拍拖而家冇啦，而家冇拍拖。 会唔会叫你老公去咯？ 少啊，不过都成最少都两个月前都有去过嘅，特登叫我 两个月，哇，真系好嘢。 Family gathering， 其实你老公对你真系好好， 系咩？ 梗系啦 ，OK 啦。 你因为你一讲就两个月之前。跟住你又去過啦， 係啊， 咁其實都 哇好啊，一 個 好就個禮拜去啦， 個個禮拜去你都覺得悶啦， 咁啊係噶嘛，係一個禮拜 都曬到咁黑曬啦，你 我唔怕曬嘅喎。我唔怕噶，我搽防曬。 你贏，你贏，系啦。 我又唔怕嘅，可能年紀大啦，係是但。 咁但係你海灘一坐幾個鐘咁樣啊？ 坐大約個零兩個鐘，跟住成個附近好多嘢食噶嘛，中意坐喺嗰度一路食嘢一路飲嘢望住海。 哇，其實都好寫意喎。 寫意㗎。 啱啊，寫意嘅生活。 年紀大啊，係咁上下啦。 唔係啊，你拍拖都去啦。 啊，係拍拖都去。咪咯，拍拖係另外一種感覺啊嘛。而家係另外一種感覺，兩種唔同嘅感覺嚟嘅。 係啦， 咁大家去下幾開心嘅假期都。 我以前咧都。中意去海滩嘅，咁因为但系以前因为屋企附近冇海滩啦，即系好似大家人一样啦，咁但系去海滩就比较上远嘅路程咧，呢个系令到我觉得哇，即系搭车搭到咧，搭完之后咧，可能搭个几我住得远，搭个几两个钟先去到一个海滩。 如果你唔系好近咩？ 而家近啫， 而家好近， 因为政府啱起啫嘛，呢几年。 咁啊系。 咁但系以前我嗰度真系乜都冇噶嘛，系咪？我住咗喺我而家嗰个位置咧，都好耐噶啦，由佢真系好荒芜到而家咧，又变咗咩水上中心啊咁样，真系睇住个交通发达。我开头住我屋企嘅时候咧，嗰一带啦，即系大美督嗰带咧，其实我净系得巴士嘅啫。 系 小巴都冇，就算有小巴，佢都系喺条大路嗰度咧就行，而且巴士都好疏下嘅。咁住到而家咧，即系啲居民有反映，呢个真系又要赞下啲，譬如运输署咁样。咁即系啲居民反映，跟住佢就话到啊，系即系睇翻嗰个数量咧，系的而且确咧，嗰个交通都有啲饱和嘅情况啦。 系 咁，于是乎咧就会加开唔同嘅路线。咁有啲又好似头先你讲嘅608号巴士咁样啦，可能喺唔同嘅时段有啲小巴咧 先至服务。 冇错啦，先。会服务嘅，或者系有啲特别嘅路线入，唔兜边度嘅咁样，咁都有好多呢一类型嘅路线嘅改动嘅。 有小巴差好远哦， 有小巴差好远啊！咁见到啲居民咧，即系差唔多时间又会出嚟等下小巴，咁所以即系唔同，即系我自己嗰度系咁啦。咁我相信唔同地方咧，都系有好多呢一类型咁样嘅小巴上面或者交通上面嘅改动嘅，系好事嚟嘅。咁啊，令到大家住起上嚟会。更加爱自己住嘅地方，呢个都好紧要。 好开心喎，系嘛？你有冇带两个小朋友成日去海滩啦？你近你而家新开 都有喎，都有喎， 系啊，掘下沙。我细个成日都 系 玩 嘅，掘下沙啊，咁啊，跟住咧又见到啲蟹仔嘅时候，同佢 say 下 hello 啊， 好开心咁样。 有阵时见到啲海星咧，就会同佢讲啦：呢个海星嘅，你就唔好掂佢啦，由得佢继续喺度浮浮沉沉咁啊得噶啦。 教育喎， 要噶， 要，唔系佢唔知道乜嘢应该做，咩唔应该做。 系啦，去海滩就会有咁样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同佢行山嘅时候，都会不断教佢噶。呢只咧就。小昆虫系做咩嘅咁样？咁有阵时你休息嘅时候见到昆虫咧，就顺便即系同佢讲埋啲保育自然嗰科， 犀利啊，系咪啊？小白真系教得好好嘅教小 朋友。系啊，系咁噶，成日教小朋友要全方位记住点样教嘅。嘉明都知啦，一教小朋友咧，任何时候都系上堂噶， 系咪啊？嘉明， 就算佢喊嗰阵都系教嘅，教呢个教嘅时间嚟嘅。 系啊，所以做父母都明啦，爹哋都。 最紧要啦，最紧要就系亲亲大自然，好啊，成日对住部手机咯。 啱嘅，啱嘅， 冇錯，大家話啦， 望多啲綠色嘅都係好事啊！ 好啊，好， 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咁啊，我自己傾耐咗，唔好意思啊。咁啊，天氣方面同大家 睇睇啦。咁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嘅气温32度啦，新界仲会再高多1-2度咁，所以大家都要准备定啲消暑嘢先得啦吓。咁行过街市见到西瓜靓嘅，买翻个翻屋企雪定佢先。咁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啊，咁明日以及星期六雨势持续咧就系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哦，天气又麻麻地咯，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咁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嘅，咁暂时都见到咧就去到早上嘅7:30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3，今日都系属于低水平嚟嘅。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晨光大学入边啊，咁啊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早晨。 我自己作为爸爸咧，好多时都会好急住自己嘅小朋友到底佢饮嘅系啲咩饮品咧？咁而家都叫做8月份嘅时间啦，天气都仲系暑热比较上多嘅，小朋友好容易咧一翻到屋企就会喺度问我啦，啊爸爸，我可唔可以饮汽水啊？好啦，咁屋企人都容易咧，就系会话到就系汽水咧就消暑嘅。咁我哋先唔好讲个营养先。咁但系另外一个关注嘅咧就系汽水话饮完之后咧个人会兴奋。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嘅迷思。到底系啲乜嘢会令到啲小朋友觉得有兴奋嘅感觉，同埋呢个兴奋感会维持几耐咧？如果有嘅话啦，咁系咪即系其他食品都有机会会有呢一类型嘅叫化学剂咧？咁啊要问一问阿 Mimi 啦。咁啊等 Mimi 解答我哋啦。 好好咁你头先所讲嘅兴奋嗰啲要去睇返啦，因为有啲人话食咗呢啲或者饮咗呢啲呢就会过度活跃啦咁样。咁首先要讲返，即係其实过度活跃呢个症状嘅话呢係本身如果嗰个人有㗎呢，佢已经系存在咗㗎啦，就唔关个饮食去令到佢有過度活躍嘅，所以要搞清楚先。咁但係譬如嗰個人真係佢有過度活躍，而佢會唔會食咗某啲嘢令到佢個症狀更加強咧、或者可能會變得犀利咧？咁係會嘅，係啦。咁所以要搞翻住就唔係話食咗呢啲嘢食我就有過度活躍啦，係而係我嗰個人本身可能啲情緒啊呢啲啊都係比較即係、真係有過度活躍症狀，而令到啲嘢食咗啲嘢食加劇佢啦，係啦。咁所以我哋要注意翻， 係一個好似催化劑咁樣嘅喎。 冇錯啦，冇錯啦。不過真係好多時話，我哋食咗啲甜嘢，個人係會開心啲嘅。咁所以如果有啲小朋友都比較真係會處於興奮啲啊、活躍啲嘅狀態咧，平時咁佢哋再可能食得多糖嘅嘢，就真係會見到哇，周圍彈彈跳啊、嗌啊等等，呢啲係唔出奇嘅。咁如果見到嘅咧，咁就要小心咯。咁或者甚至乎可能即係有其他飲品食物都會見到佢食咗之後，佢個情緒會特别有唔同嘅，咁呢啲都系要小心，因为真系几个别性噶有阵时。 明白明白。咁如果你话汽水嘅，坊间都有好多咧，就系完全走糖嘅，咁啊叫做无糖系列嘅汽水。咁系咪已经叫做撇除咗呢啲容易令到小朋友特别兴奋嘅物质嘅咧？ 正常係嘅，咁但係都要去睇翻，即係因為亦都存在咗有啲人係對某啲嘅代糖係會有一個嘅不耐症嘅，咁佢哋亦都會有啲唔舒服嘅症狀。咁不過似乎就喺即係亞洲或者香港嘅地區咧，會係較少呢啲，外國就有嘅，有啲係真係唔能夠去食某幾種嘅一啲嘅代糖啊咁樣嘅，係啦。 咁如果見到即係自己小朋友咧食呢一類型嘅代糖有啲好似問題出咗嚟喎，咁啊就揾翻啲醫生啦，問翻營養師啦，咁樣。咁嗱，除咗咧就係呢一啲叫做代糖嘅問題，可以解決到，即係有機會解決到之外啦。咁但係仲有冇其他汽水以外嘅食物，其實都容易令到小朋友咧喺個行為上邊有啲誇張嘅咧？ 嗱，成日常讲嘅除咗糖之外就係讲緊咖啡因啦。咁而咖啡因嘅存在其实除咗係咖啡之外，咁我哋会亦都喺啲茶类啦，发酵咗嘅茶，即係红茶啊，特别浓嘅茶就啲咖啡因会越高啦。咁而绿茶嚟讲嘅话个咖啡因呢唔係冇，係会低好多。咁亦都有啲係叫做冇咖啡因㗎啦。咁但亦都係其实唔係冇嘅，係只不过係好低好低。咁所以即係其实咖啡因存在咗喺茶同咖啡度呢就真係走唔甩㗎啦。 系啦，咁另外嘅亦都会朱古力啦，咁小朋友都多接触朱古力，咁、其实朱古力都系一个有咖啡因嘅食材咯，咁所以要去睇翻，你话可能朱古力啊或者朱古力奶呢啲咖啡因好少做波，咁但系真系有啲小朋友真系可能对佢个反应大嘅话，就算几低量，佢可能都见到佢好似话嚟咯。好興奮喎，蹦跳喎，或者可能會有失眠喎，咁呢啲即係家長都要去注意翻，可能佢都真係少少地都唔係好適合食啦咁。 哦，即係好似個放大鏡咁樣，將少少嘅一啲活躍嘅問題咧，就一放到好大啦。我細個都食幾多朱古力嘅喎，即係特別係朱古力奶，我都真係有飲喎。 嗯， 諗下我細個成日咁活躍，可能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喎。 係咪啊？係啊，可能㗎，因為但係嗰陣時嘅時代未必認識有呢啲咯。咁所以發生咗都唔知咩事啦，咁咯，系啦。 好啦，咁咖啡因之外咧，仲有冇其他食物上面我哋都要注意嘅？咁如果你真系食咗呢啲嘅，咁系咪饮多啲水，会过滤咗佢，系咪又会可以减翻低嘅咧？ 嗱，咁另外嘅话就好多时亦都讲话啲色素啦，特别就系红色、黄色呢啲啦，都系会可能有啲即系小朋友或者大人都会噶。咁啊，食咗落去嘅话咧，喺个行为上会突然间有啲唔同嘅，同平时。系啦，咁呢啲都要注意啦。咁同埋有啲又可能会系奶品而引致嘅。咁真系要小心去自己個別去睇下咯，唔係人人，因為我知道有啲人見到自己小朋友可能都真係成日蹦蹦跳，再話，哎呀，再食埋啊，飲埋一啲令到佢再活躍啲入閉啦，咁就樣樣嘢戒曬，包括埋可能奶都戒埋嘅話，咁其實唔恰當啊，真係要即係逐樣去試，自我觀察下。咁因為譬如奶品嘅話，真係可能講有啲小朋友可能係會令到行為上有變，但係如果你好鲁莽地去决定话唔好饮啦，咁就变咗佢哋主要嘅钙质啦，啲营养来源又少咗一大橛嘅话，其实都系好弊嘅。 哦，哇，真系好大学问啊！呢、這个咁我饮多啲水可唔可以冲淡佢噶？定还是其实坊间有啲方法咧系可以中和咗佢嘅？例如我系饮咗呢个朱古力奶噶啦，我已经预咗咧自己姐姐会兴奋嘅，但系我又可能饮一样神奇嘅水啊，咁佢可以中和咗呢一种嘅物质嘅咧？ 咁有好多会选择饮水啦，咁但系其实系随着时间咯，咁身体嘅代谢啊，将佢去可以分解或者排泄咗出嚟嘅话，咁其实慢慢个症状都会缓和嘅，系啦，就唔会话我掂咗佢之后咧，就可能一日两日啊，三个月啊都活跃啊，蹦蹦跳嘅，唔会嘅，其实即系身体你即时嗰个量其实有几多咧，系啦，咁所以慢慢随着一个钟啊、两个钟啊咁样慢慢减。咁佢嘅话，其实佢嘅症状都系可以减翻低嘅。最紧要就系唔好话，冇晒事咯，咁其实都好快脆啊。咁唔紧要啦，俾佢再食啦。咁咪继续会喺度持续冇个改变咯，系啦。 越嚟越加剧呢个问题啊。咁但系如果你真系见到佢食咗有呢个情况嘅话咧，其实家长都应该考虑一下，例如会唔会系咪换牌子，其实都系一个几好嘅办法解决噶。 牌子可能對於可能即係話咩呢啲個品牌嘅咖啡因會高啲，嗰個咖啡因低啲，真係確實可能牌子有分別，但係亦都要睇下真係究竟係咪淨係一舉例咖啡因已經係啦，無論個量多與少，我都係會有覺得身體有一個唔好嘅反應嘅。咁其實就唔使睇牌子啦，淨係記住唔好掂啦，咁咯係咯。 咁如果家長亦都好好奇啦，到底自己小朋友到底食佢啲乜嘢會令到自己成日都失眠嘅？譬如真系有失眠问题嘅话咧，试下喺食物嗰度咧就好似侦探一样，今日食咗呢样嘢就 mark 翻低，咁啊尽量咧睇下佢边几种食材出现嘅时间咧就会出现翻呢一个失眠嘅症状，咁就可以揾到嗰个食物啊，到底边一个系凶手影响咗自己小朋友啦，系嘛？ 系啊，讲得啱啊，系啊，做翻一啲记录嘅话，其实系可以揾到有啲嘅来源嘅。咁亦都啦，即系如果你话想再容易啲嘅话，减少呢啲机会，真系大量即系拣嘅嘢食系一啲纯天然，冇乜添加啊加工嘅话，咁就最好咯。 唔怪之咧，啲人咁着重天然嘅食品啊，咁啊，始终嗰个副作用或者对小朋友啊，或者一啲个别人士啦，个影响会比较上少嘅。咁大家留意住啦。好，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Mimi， 我哋下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时间至今早上嘅七点半钟啦，先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晨。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深圳市口岸办就香港各界人士提出取消俗称黑马的健康申明卡作出回应，表示目前港澳旅客的健康申报已经进行专项优化，填报项目大幅精简。深圳市口岸办又说，旅客过境的时候需要进行健康申报这个事项属于国家事权，深圳市口岸办亦都已经积极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对于有长者因为不识用智能手机而在填报健康申明卡的时候遇到困难，深圳市口岸办说，口岸现场有工作人员可以协助填报，而考虑到关口来往的旅客中长者比较多，对智能手机掌握不熟悉，现场工作人员可以代为操作。黑龙江省当局表示，近日的强降雨已经造成当地37个县市超过370,000人和387,000亩农作物受灾，倒冧或者受损房屋超过23,000间，损毁桥梁149座。另外，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日日间起，风暴卡努的外围云系将会开始影响吉林和黑龙江交界处，预计最大累计降雨量可以达到120-180毫米。黑龙江、吉林等省份已经采取措施加强防范，做好相关地区的疏散工作。气象水利专家说，黑龙江和吉林部分地区新一轮降雨将会同前期降雨较强区域高度重合，由于土壤已经饱和或者接近饱和，新一轮降雨过程容易出现险情，需要重点做好流域防汛调度、防御大风等工作。法国东北部上莱茵省一处接待残障人士的民宿发生火警，造成11人死亡。起火的民宿位于曼泽内姆市，当局说事发在当地时间清晨，消防人员迅速到场，并且很快控制火势。事发的时候，民宿里面一共有28人，其中17人获救，11人遇难。有报道说，获救人士中有一个人受重伤，已经送院救治。总统马克龙向火警遇难者的家属和伤者表示慰问，总理博尔内就到火警现场了解情况，起火原因仍然有待调查。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初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深黄道去美孚方向近住东京街西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需要封闭。另外，东京街西去连翔道方向近住深黄道的部分行车线都需要暂时封闭，一带车多，经过要小心。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大致正常。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在果栏。封路情况，尖沙咀的广东道有紧急维修，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北京道部分行车线是需要暂时封闭。另外，在土瓜湾的农圃道有水管急修，去天光道方向近住英才径部分行车线亦都需要暂时封闭。另外，在尖沙咀的摩地道亦都有水管急修，去红磡方向近住缅甸台的快线亦都是需要封闭，咁经过就要特别留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今日咧有冇去睇下信箱有冇信啊？ 今日冇收到任何信、啊，你做咩咁紧张啊？ 我睇下有冇收到选举事务处嘅提示信啊！ 放心，如果信箱有米色信封，上面印有需立刻处理与投票权有关嘅红色提示，就知道系选举事务处寄出嘅提示信啦。我会立即话俾你知噶啦。 系啊，要即刻话我知。选民如果收到提示信，要在8月25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者传真回复，才可以保留选民登记的。 那你有没有上 vr.gov.hk 查下自己的登记资料啱唔啱啊？ 吓，那又未喎。 快啲查下啦 ,8 月25号截止㗎啦，记住 check 埋自己所属嘅新区议会地方选区啊。 以上资讯由选举事务处提供。 乱闹中找不到，无办法指控。好好好，速度乖乖乖，我知道打打打手指模，跟他的心意再输一步。Call me fancy fancy。 So listen up, listen up, listen up, baby。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波盛分神骚动音乐。 流星啊，我想祝福爸爸妈妈， 仲要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生日快乐。 其实除了同流星许愿，而家仲可以透过港台空中点唱表达心意。 今日起至8月29号，香港中央图书馆有免费巡回展览，了解广播历史之余，仲可以做埋点唱。 大家仲可以上庆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特备网页点唱噶。 香港电台不同节目时段都会帮你送上祝福。 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嘉明。 早晨，早晨，7:38，早晨，嘉明。 早晨啊，哇，好热闹啊，今日。 系啊， 系啊， 系啊，齐晒人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小白啦、嘉明啦、Vicky 啦，同埋船仔全部齐晒。 哇， 好犀 利 啊， 好开心，我觉得好 warm 啊。本身咧，我啱啱喺隔篱嗰间房咧，我自己着多咗件褛嘅，然之后翻到过嚟，好有人气，好温暖，我可以除啦。 哇，讲开人气咧，唔单止我哋今朝早嘅直播室啦，寻日机场都好旺人气。 做咩事啊？做咩事啊？ 有好多团体。都是昨天搭飛機回來香港，有些就很開心的，有些都是回到來見到家人都開心的、 嗯、 先說就是哇，犀利啊，港隊的世大運海船歸來、哦、好厲害啊，因為今次在成都舉行的第31屆世界大學生的夏季運動會，全部賽事都已經完結了，港隊都厲害，有4金、1銀、7銅，哇，12面獎牌一次過拿回來香港、啊 嗯、劍神就發揮好好啦， 是啊，我當時都要在家裡全家人一起幫他打戏咧，去睇佢见证住佢赢呢一块金牌啊！ 我又问下两位，即系年轻啲嘅女拍档先，你觉得咧阿嘉朗打剑系咪都好型咧？ 梗系型啦， 系啊， 攞金牌、啊， 喂， 同埋佢赢咗嗰下，赢咗嗰下新利仔系咪好 cute 咧？ 系咩？哇，睇到咁仔细嘅， 梗系啦。 我只系睇到振臂高呼啊！点解你会睇到佢新利仔嗰下嘅？即系 呢个就系睇我哋港台电视32直播嘅好处啦。 有啲大头同埋 close up 啊！即系从前咧，我哋可能觉得打篮球或者踢足球嗰啲球员咧，先系吸引到女 fans 噶嘛。啊，我发觉咧，依家打剑咧，可能都真系帮得到手，令到成个男人都好 charming 噶嘛，系嘛？ 嗱，我觉得咧，最欣赏一个男士去做运动，无论系咩运动都好，最紧要系有品德。 嗯。 系，因为有啲人就算你打篮球啊、踢足球啊，只要佢个品德唔好咯，我都觉得就算你几叻球技，我都会觉得得咁样。 系剑击咧都有剑击嘅 manner 嘅， 系 我记得咧上次嘅奥运会咧，有啲剑手咧打输咗或者裁判咧判输咗，佢抌剑咯， 系、啊，好似啲网球手抌球拍咁样样 发脾气咁样， 系 得 嗰 个 啫， 系 做高域啫， 佢真系抌到啲球拍都烂埋， 做高域又系唔好嘅， 系 啦、啊，前辈嚟噶嘛。 就是、 人哋啲后生仔赢你，你俾人哋赢一两次啦，冇话要抌球拍嘅。 都知道你啲球拍可能无限量有供应。 系啊，咁样咯。 咁但系其实讲就系港队咧，真系好犀利啦！今次翻嚟咧都真系好劲嘅一个成绩之外咧，寻日去到机场都有另外一个大团体咧翻嚟啊！咁呢班咧就是小朋友嚟嘅，因为咧就系去咗南韩参加咗今年第25届世界童军大露营嗰班嘅小朋友咧，有成170位噶。咁啊，寻日咧都系翻嚟香港提早咗，点解？因为南韩打风啊， 系啊， 系啊， 咁、 啊啊、 其实即系都有个嗰边就打风啦，跟北京又有啲水灾灾情啦，嗰度、 啊、 都比较难搞少少啊吓。不过关于呢个世界童军大露营咧，几好听喎、啊、呢、這个名 字， 即系唔系小露营，我哋做个 大 露营 啊。 喂，问下你哋啊，有冇试过参加童军嘅？其实细个 我细个就冇参加过童军，因为以前咧小学。仔嘅階段咧，睇啲制服團隊嚟嚟去就係揀紅十字會啦、紅軍啦，咁然之後就係 正約翰救傷隊啦， 係啦，即係所謂嘅三大嘅制服團隊喺學校可以著到 嘅。交通安全隊噶，我學校係啊， 係咩？ 係啊。 我学校有星期队添噶， 星期队添，好嘢，好嘢，好嘢，好嘢。船爷咧，你有咩玩噶？你嗰度？ 我都似有呢啲嘢嘅，但系因为我唔系好中意，我似有呢啲制服团队咧，我就因为我好憎粗。步兵、步操嗰啲嘢啦， 步兵 嗰啲，即系嗰啲咩left right 咁样。我之前做 prefect， 即系做风纪嘅时候咧，已经有操过一次，我已经觉得哇，真系 做风纪都要操嘅咩？ 系咯，好有我竟然有，我以前小学系有要操噶， 即 系要做风纪之前，你就要做一个咁样嘅类似 training， 即系话做风纪都要好有 discipline 啊，你自己都要做好个榜样，咁、就由风纪开始操。我一操完就知，我呢世都唔会参加制服团队、 即系你就怕步操。但是有些朋友仔咧就好中意着嗰套制服啊， 系 啊，即系唔系觉得好有话吓，系觉得好执整， 系啦、 啊，好似咧啊好 有个身份， 系型啲劲啲咁样啊。童军咧，我细个咧玩过一两年啊， 系 啊，学咗一啲小技巧， 有冇学扎营？有冇学绑 啲绳结？ 绳 结 系啦，第一两个考嘅章咧就绳结章， 系， 同埋咧有一个咧种植章。种植章好容易啊！你跟住大队咧去植一次树咧，你就得到一个种植章。细个咧就好似野外定向咁样咯，即系你老师或者阿 Sir 叫你做一啲任务咧，你做到之后咧，你就会有个章。咁咧你个手臂咧越多章咧，就好似好劲咁样啦。 好威威哦！ 直至我认识咗篮球之后， 哎呀，就向篮球嗰只手指环进发啦。 因为妈咪唔俾我参加咁多课外活动啊，系啊，即系你唔可以读书读得好咧，即系最惊，即系读书先系主要噶嘛。即系阿妈成日都会讲，玩呢啲你大个点都有得玩咧。其实大个系冇得玩噶，妈咪 系啊，要翻工噶。 大个翻工仲辛苦，所以细路仔有得玩咧，其实你应该细个俾我玩晒佢。 系啊， 呢个纯粹讲下啦。不过做童军都系开心嘅。咁啊，虽然啲阿 Sir 都好有威严啦，都恶恶地嘅。咁但系咧，你学到纪律之后咧，你个人就会活得循规蹈矩少少啦。 系嘅， 咁都啱嘅。你样样嘢都唔循规蹈矩咧，个人又好流暴嘅。 系噶， 系啊。 所以有啲父母都专登中意俾啲小朋友你挨下苦， 嗯、 知道乜嘢叫做纪律，知道乜嘢咧叫做团体嘅合作精神，咁啊先至可以有一个正正常常嘅成长过程咯。 系呢、這个童军咧，我听到啲报道出嚟咧，都话佢哋有因为有台风啊，跟住唔知话啲粮食咧又要运送过去咧，因为南韩总统。统、尹总统咧，佢都唔知话即刻我哋有个极度强劲嘅应急啊！即刻将我哋所有嘅资源咧，暂时咧拨备晒俾呢个世界嘅童军大露营先啊！咁样搞掂咗啲僆仔先啊！咁即系类似系咁啦。咁跟住就依家都成功咯，系啊，冇乜问题咯。 始终即系咁多个小朋友咧集聚喺一个地方咧，都真系需要好好嘅照顾嘅。咁但系真系无奈啦。今次因为即系佢哋嘅反应咧，就系啲同学仔话：哎呀，辛苦啊！因为咧个 環境同埋個氣候都比較差，環境嘅衛生咧亦都唔係咁理想。咁其中有個同學仔咧就話啦：天氣真係同我哋唔係好 match 啊！佢話：因為即係香港本身個係熱帶啦，咁都算係熱嘅，都慣咗係熱嘅。咁但係因為主辦單位咧，佢都有一啲係提供降暑嘅工序啦。咁但係對於譬如歐美地區嘅童軍小朋友嚟講咧，就真係頂唔住啦。咁所以佢哋嚟講就即係更加辛苦。不過都即係趁住呢一個喺未完成、未提早結束之前咧，都有幾日嘅交流時間，就話咧都開心嘅，都係同嚟自世界唔同地區嘅小朋友，大家年紀差唔多，一齊又去認識一下啦，英語能力又提高咗啦，又可以磨練下啲堅毅嘅品質咁樣樣咯。 跟住互相加下 Facebook 啊，follow 下 IG 啊嗰啲啦， 好青春都似聯絡嘅。 呢、這個一定係咁啦，細個你哋都有去過唔同嘅交流團啦，我都有去過一次，都有keep 住寫信㗎，即係曾經都有一段，又係一段短時間啦，係不有咁樣，好似有個朋友仔喺其他地方，我記得嗰個人係嗰、那個人添，那個朋友啊，嗰個朋友咧係馬來西亞人嚟嘅，咁啊大家即係佢都係華語地區啦，即係寫中文嘅咁樣，咁啊大家可以往來到兩三年嘅書信咯，之後就有加咗我印象之中有 Facebook 啊，係啊，但係咧因為你少睇 Facebook 咧，佢就少推送佢出嚟咯。系，同埋我哋越加越多人咧，跟住佢哋冇我哋香港嗰啲玩得好密噶嘛，即系你 啦，咁就 系啊，沉底啊，等我一阵揾翻呢个男仔出嚟先。 都谂翻我以前细个啊，十九岁嘅时候咧，都曾经代表过香港咧，去过南非做一个电视嘅拍摄工作。咁佢当时个节目都几有趣嘅，揾咗九位嚟自世界唔同地区嘅所谓即系年轻嘅有少少生意头脑嘅小朋友啦，咁样咁啊一齐聚集啦。咁我算系比较弱嗰个噶啦，即系我系媒体嘅代表。即系我都系电台嘅一员啦，咁但系人哋嗰啲咧，即系已经有一盘生意啊，又甚至乎系有一个志愿组织啊，咁样即系佢哋系领袖嚟嘅，咁我揾咗几位一齐去倾下偈啊，一齐去即系生活一下，好似而家第日睇嗰啲真人 show 咁样拍咗一次，咁但我记得咧嗰一次即系呢一种嘅交流咧，其实最难能可贵嘅地方咧，就真系你可以见识到唔同嘅人士，佢哋嘅唔同背景，产生出嚟佢哋系点样样嘅一个年青人。 系 喺香港咧，好多时候我哋都比较幸福，未必可以有一啲佢哋会日常遇得到嘅问题需要解决。咁所以佢哋谂到嗰一种嘅生意，或者佢哋谂到嗰一种嘅服务嘅团体咧，我哋未必可以谂到嘅。咁所以从佢哋嘅角度去出发嘅话咧，我哋又可以用我哋呢一边嘅，譬如话优越啲嘅条件啦，新点讲咧，即系新进啲嘅科技啦，点样可以即系帮到全。如果唔係香港呢個，或者甚至乎香港再遠少少嘅大灣區，又再視乎係原來全世界都有啲共同嘅問題嘅話，成日啲 pitch 啊 startup 嗰啲人都要話要解決問題啊嘛，諗個辦法，諗個痛點出嚟就去解決。 顯曬嚟呢個係你嚟緊有機會講 TikTok 嘅題目嚟， 我 想 話。 劈下劈，你都講過啦，係咪先？ 講過兩次 咁 啦。 咁上次就係南非嘅約翰內斯堡嗰度啦，係 啊， 發生呢一件。 第一次咁大個都見到成個天空都係星星。 係啊， 即係始終香港人比較難啲有呢個機會，即係望上天。天空真系哇！喺人哋屋企住，我已经睇到全个天空都系星星，同埋第一次见识，原来牛油果系可以呃嘅， 系 咩书啊？即系牛油假嘅。 我有一位当其时一位嚟自巴西嘅朋友仔啦，咁佢就即系都喺屋企整嘢食，咁佢就话咧：你知唔知咧牛油果你可以呃佢噶？通常我哋切牛油果咧，咪要整酱，整啲所谓 guacamole 嘅酱咧，即系可以切啲番茄粒落去嗰啲酱啦。 即系你去呃个牛油果，令到佢快啲熟。系啦， 其实咧，佢呢个嘅原因咧就系话，你因为切咗咧，佢好快就会好似霉霉地啊、生锈啊，嗰种就会啡晒咁样。但系原来你将佢切咗出嚟，就算你将佢压成蓉都好啦，你攞翻嗰粒核摆翻喺佢中间嗰度，佢就自己觉得话自己我冇俾人搣过噶，你就可以压佢，佢就可以保鲜噶啦。 系啊，系有呢个状态，所以几得意嘅。呢啲咪就系同人哋交流嘅时候，可能人哋熟啲生果类啊。你知香港人好多时候，你食牛油果系几时食啊？可能你买一盒嗰盒沙律， 已经切好晒啦， 已经切好晒，你唔需要话太多料理嘅工序啊，咁样啦。咁所以，但系人哋就可能个生活模式就日日都系买住好多嘅牛油果，跟住咪自己喺度 动手做咯， 动手做啊，挖粒挖出嚟啊，等等。咁我觉得啊，呢啲交流咧，亦都令到我哋有所学习咧，有所成长。我反而咧对阿嘉明咧有兴趣咧，头先话咧即系有七位定八位嗰啲叫做商业界嘅领袖咧，佢哋而家系点嘅？做咗朱克伯格定点样嘅？我想问。 又未去到嗰个程度嘅，咪需要去到同人哋打交嘅。 我見到佢哋嘅近況咧，有啲都真係堅持翻佢哋自己當年嘅一啲機構啦，都係繼續咁樣有聲言啦。咁但係都有啲係轉咗行嘅。 有啲人賣，有啲人賣咗盤啦，係本身已經有一個 startup， 跟住有人嚟收購我先啦，我都係要錢啦咁樣，唔知係咪咁啦。咁但係無論如何啦，大家喺暑假，咦，因為嚟緊差唔多翻學嘅喎，有啲學生 可能補課嗰啲已經翻緊添。 係啊， 又或者係國際學校嘅學生都已經準備好要新校服㗎啦。 咁啊，總之暑假嘅尾巴或者你嘅假期嘅尾巴，希望呢個假期你都過得愉快啦，學有所成啦嚇。 When she smiles, I get shy. Can't look her in the eyes. I'm scared she'll realize I'm staring all the time. She's smartest in the class and also into art. So one day I just asked, can we grab lunch after class? She's like, nah, nah, nah, nah, nah, can't have my heart. Well, I guess you're not the You're just not the cutie I need. It's hard to find a cutie that loves me just for me. There's a whole lot of cuties. I'll wait and see. I'll wait and see. I like bad girls that don't like to go to class. Ring in the bathroom, I want a little dab. I do it with my books and I fed on my exams. So that we could talk about the school and why it's trash. Yeah, we're skipping class like a 30-second ad. She likes Uzi Vert, so I try to learn his dance. Dancing with her hips, so I reach out to her hand. But then she pulled it back. She's like, nah, nah, nah, nah, nah, you're just a friend. Well, I guess you're not the cutie for me. You're just not the cutie I need. It's hard to find a cutie that loves me just for me. There's a whole lot of cuties. I'll wait and see. I'll wait for my thick girls, skinny girls and hot girls. Cool girls that need a little warming up. Cute girls with glasses that turn me on. Bossy girls and girls that just overwork. Tall girls and short girls, I like them both. E-girls and sport girls, spend time with both. Party girls and bad girls, we're getting drunk until the world's a blur. It's really like, nah, nah, nah, nah, nah, don't got a type. So I could be the not a lot of cuties that will love you quite like me. I could really be the cutie of your dreams. Don't sleep on me. 晨光第一线，全仔。 而家香港咧，好似越嚟越多一啲公共空間啦，或者其實香港一路都有嘅。咁但係咧，呢啲我哋叫佢做 hidden space 啦，即係啲隱蔽咗嘅空間咧，可能係後生某一塊地咁樣空咗喺度，冇人去咁樣啦。咁我哋可以點樣活化呢個地方咧，或者係點樣用呢個地方咧？啊，因為好得意，我咧上網睇咗一個 post 啦，就係一個日本嘅攝影師咧去咗德國嘅其中一個公園，咁係為咗影狐狸嘅。佢本身諗住影狐狸嘅。咁点不知结论佢影咗啲咩呢？佢影咗一张乒乓球台，咁我影咗佢五年。 哦， 咁佢做啲咩？佢就为咗影人，同一个角度。于是咧就将佢呢五年嚟嘅人入边，即系 suppose 喺乒乓球台，梗系打乒乓波啦，系咪？结论所有人都唔系爱嚟打乒乓波， 系有啲人爱嚟食饭啦，有啲人爱嚟坐啦，有啲人爱嚟捉棋啦，爱乱笠啊吓。 呢个系最比呢个更夸张。有人因为德国落雪噶嘛，有人喺上面玩花式溜冰啦，有人喺 乒乓台上边， 系啊，乒乓台上面。 即系你当佢好似滑板嘅世界啊，即系突然间一个 kick flip 上咗去上边又斜一转嘅，我估系咁啦，系咪？ 仲有雪噶，之后仲要仲有人露营。露营咧就当嗰张台系食物台，真系露营。然后有人喺度练呢一个即系跳啊，点样可以跳远啲啦？然后同啲狗玩啦，小朋友就玩捉伊恩咯。即系其实呢个我就觉得好特别啦，因为其实咧佢系运用咗一个公共空间嘅一个理论啦，就系讲喺公共空间入面咧系有三个层次嘅。咁第一个就系有个空间先啦，系咪？咁第二个咧就 系 空间再现啊，即系我哋谂住啊，点样去构想呢个空间咧？譬如啲政府嘅工作啦，城市规划嘅工作啦。咁而第三个亦都系我觉得 最特別就是大家都可以 involve 嘅，就叫做再現空間啊！ 再現空間，嗯、 再現空間， 即係出現個現係咪？ 係出現個現。 係、哦、呢、這個幾得意喎！其實我即時喺度諗咧，如果我係嗰張乒乓波台咧，一定好唔開心啦。因為咧，我 born to be 應該係俾人打乒乓波噶嘛。係 啊！ 你班人咧又喺度滑雪，又喺度露營。喂，但係咧，突然間船仔咁樣講咧，其實佢嘅生活咧多姿多彩咗、嗯、 啊！ 即係我嘗試。叫做以人法咁去讲啦，系咪先？以人法咁啊，你觉得系咪啊，小白？ 所以咧，如果我系乒乓波台咧，我反而会开心咗。即系原本我出世咧系只系张乒乓波台，但会为我自己嘅出世而觉得骄傲。 系咯， 因为我做咗嘅实在太多啦。 系啊， 我俾咗太多唔同界别嘅朋友欢乐。 即系冇咁单一咯， 系啊，贡献量多啊。 呢、這个咧，我哋就叫做以人法咁样讲啦。不过咧，去翻船仔讲嗰个公共空间嗰个活化咧、嗯，我真心觉得咧，其实香港都可以多啲应用，系咪啊？ 系、嗯、啊，其实香港有好多成日都话啊，香港地好少啊，嗯、好似大家冇乜地方玩、啊。其实唔系噶，譬如而家咧，所谓有好多商场系有啲叫死场嘅情况，即系个商场可能系好旧式嘅、 嗯， 然后个公司管理咧又唔系几好、啊，咁所以咧冇乜租户去。咁、 啊、 反而咧，而家系特别多人咧，专去行呢啲死场。 点解咧？ 因为好特别，反而因为佢叫做死啦，咁、啊、租金就系相对平啦、 嗯， 所以有好多啲文艺嘅商店咧会进驻咗嘅，即系嗰啲商店可能未必系啲即系好大 brand 啊，可能系啲啊整下手作仔咁样，反而突然间变咗有特色咗、嗯，即系反而突然间变咗文化啦，文化重地咁样、啊，又或者系之前我记得咧大围嘅某一个地方咧，佢系一个。即又冇乜人理啦， 屋村商場咁啦。 咁佢又唔係商場，佢喺大地啦。咁、哦、但係嗰個地咧本身就係冇發展嘅。咁啲可能伯伯喺嗰度唞涼啦、傾偈，同埋咧最特別嘅位咧係全部人都去曬嗰度食嘢。其實係有仲有一個好搞笑，佢係有一個上海類似李柏普咁樣啦、 哦， 但係佢唔係普嚟嘅，佢係街邊一個伯伯啦，拎住塊鏡同埋一把教剪，就喺路邊剪啊。咁、 嗯、 樣就收20蚊。 嗯， 系啦，我朋友剪过嘅，因为佢记得，佢话系好痛苦嘅，因为个最后屘呢个商呢个地方已经突然俾政府规划咗之后咧，那个地方就真系变咗个正式嘅公园啦、 嗯。 但本身嗰度咧系有个伯伯系可以喺入边剪头发嘅，佢、 嗯、 就系识剪男仔头嘅啫，即系嗰种好传统嗰种头啦。咁于是我朋友就俾佢因为女仔嚟噶嘛，剪咗男仔头就好唔开心啦，咁、嗯、样。咁但系呢个好特别，因为呢个空间嗰阵时咧系。咩都冇嘅， 嗯， 反而每一个人咧系可以发挥自己嘅创意、 嗯， 你想可以入边啊，我想入边野餐啊，又或者你自己搞个展览、 嗯， 即系唔知点样叫啲 friend 一齐嚟睇，喂，其实我画咗呢啲画好靓喎，一齐睇下啦，咁、嗯、样。 咁但系咧，一有啲叫做大型嘅项目进驻咗，话、嗯、我哋活化呢度咧，进行一个艺术项目嘅时候咧，你一发现咗呢啲艺术项目咧，就发现嗰个地方就唔再艺术啦，系咪？ 系啊，或者 即系你系咪想表达呢一样嘢啊？我想问 一下。都系嘅，但系最特别个位，我觉得系就算呢个地方可能被规划咗，可能系一啲公共屋邨楼下嘅所谓一张乒乓球台或者几张凳都好啦、嗯。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啦、啊，都系可以为呢一个社会更加紧密。 嗯、 即系你好似啊，成日唔知道大家有冇感觉就系、是、啊，我放工咪翻屋企咯， 哦 系啊，好似同个社会你唔系好知啊个社区或者个社区啦，其实你可能唔知道隔篱邻舍，又或者你唔知道实际上嗰度系乜咁特别咧？原来我呢个地方系有个好细型嘅小地方嘅时候，大家系其实可以用呢一个地方做一个聚会，同个社会更加紧密，同埋最特别嘅地方系你系直接。進入咗個公共空間入邊嚟建設緊個社會咯。 因為其實香港我辣尾講啲啊，香港好多藝術家都好好嘅，佢做緊一啲社區嘅藝術嘅美化啦。嗱，我簡單如咧，廣播道下邊咪有條樓梯嘅、 哦， 一路落翻去呢、 哦 這個浸會嗰個醫院嗰度咧。你哋記唔記得咧？嗰陣時嗰、那個樓梯咧冇人畫畫噶。 哦 跟住直至咧，我記得有一次唔知同 我有見過有人喺度畫， 係 啊，我印象之中我同小白經過定唔知同邊個同事經過咧，咁真係佢喺度畫緊啊， 係啊， 咁我就喺度問咧話。多口啊！真系辛苦晒你啊！你画完之后好靓啊！有啲人喺度打卡啊，咁样啦。请问你系自己画定系点嘅？我唔知道嘛。你可以系涂鸦、graffiti 咁样画都得噶嘛。虽然佢画得好靓，但原来系唔系守法规嘅咁。佢话唔系噶，其实系民政事务处咧邀请佢哋有阵时做一啲社区嘅美化嘅工作、 其实喺嗰条楼梯咧最底嗰个位咧，即系直头喺医院嗰、那个嗰边嗰条街嗰度咧，佢最下低嗰级佢有写到系边一度出处嘅， 系啊系啊， 即系 可能九龙城区议会咁样嗰啲 啊，可能区议会啊，或者系联同边一个一齐去到创作咁样嘅，咁人哋都有 寫翻，咁就可以俾一個大嘅空間咧，俾啲畫師喺度畫啊，即係令到社區多啲氣氛。 係啊，我覺得咧幾靚喎。跟住我問佢嘅時候啊，其實你畫嘅時候咧，你開唔開心㗎？即係問嗰個 artist 啦，佢話嗯好開心啊。啊你覺得咧？我話我睇到你畫，我好開心。 我行我都開心啦。 跟住買支水俾佢飲，跟住我就。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三分，星期四嘅早上，今日嘅嘉宾咧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早晨，你好，大家好， 系啊，大家好。咁啊，睇睇啦，隔晚美股咧，三大指数都要跌嘅，争少少。咁啊，恒指咧，琴日亦都系咧，叫低开高走，好少少，反而就临尾都有得升市，升61点啦。不过咧，个别股份咧都做得麻麻地咁，但系咧近排咧就迎来咧业绩。期啦，咁啊一阵先同阿 Dicky 咧讲下一啲个股嘅业绩，咁啊又系啦，我哋又从呢个环球嘅金融市场开始啊，应该要从穆迪啊开始降一降啊，某一啲金融机构嘅评级嗰度开始讲起，好嘛？唔该晒 Dicky，thank you， 嗯。 好，咁啊，即系都过去嗰一个星期都发生好多事啦吓、啊。我谂嗱，所以首先咧就睇得到，美国股市真系有啲回吐，咁寻日咧都继续第二日跌啦，咁三大指数咧都系有压力嘅，银行股咧， 嗯，系啊，银行股 都系嗰句啦，大家都系对于未来啊啲银行嘅前景唔系睇得太乐观啊，因为咧三大嘅评级机构咧，咁啊都。接二連三出咗招，不過有一個咧就係12年前啫，講緊係標準普爾咁啊下調咗美國嘅信貸評級之後，隔咗 N 咁多年，咁啊到惠譽國際出招，咁跟住咧就好似咧就真係爭咗佢，好似剩咗少少喎，咁穆迪投資都出嚟，咁啊其實都係日前嘅消息嚟㗎啦，咁就係咧下調咗咧就係美國啫部分嘅細少少嗰啲銀行嘅評級，可能大家會話哇你而家先嚟嘅。啊，即係上半年嘅時間嚇，話 SVB 啊、Signature 爆到亂曬大龍嗰時候，你又唔出嚟嘅咁啊，總之佢哋做嘢，佢哋有佢哋方法啦，我哋只有咁講啦。咁但係咧，就始終咧喺呢一個陰霾之下咧，咁當然都會對啲即係美國啲銀行股咧帶嚟一定程度嘅壓力嘅。咁同埋咧，亦都講緊啊，即係話喺而家呢一刻咧，即係始終個息率都處一個。即係比較高嘅水平，咁而家開始咧就要即係關心一啲數字啦，包括就係、即係其實美國啲消費者咧，即係嗰個信貸嘅情況都幾嚴重，即係點講啊？要借貸度日，信用卡就未找得曬咁樣，嗰、那個即係所謂嘅貸款額亦都即係去到10000億，咁開始擔心啦，就話咁會唔會影響消費？嘅信心啊、情緒啊，會唔會喂？咁講真，未找完數就可能就使得就係冇咁疏爽噶咯噃。咁呢啲咧都係會影響金融市場氣氛。咁當然頭先都講啦，有啲消息就係已經係知道噶啦啊。咁不過就叫做喺個市場度反映嘅啫。業績表現亦都係一般般啦。不過咧講到呢一度咧，都要略提下啦，因為咧畢竟咧都係一個客觀嘅事實嚟嘅，就係咧美國股市咁究竟啊喺即係九月份嘅表現會點咧？嗱，即係而家可能大家喂八字咗得啲咁樣九月咁我不嬲都要前瞻下啲嘢俾大家聽。 係啊，啱啊，係啊，嗯， 數字還數字咧，咁啊。 由1928年啊，即係作過啲統計嘅，即係總之咧，每一個月究竟平均啊股票市場表現，邊個月最好最差咧？咁當然即係我哋就香港講五窮六絕七翻身，咁我哋都叫做出現咗呢個情況，我都冇太跌眼鏡，我都話七會 OK 嘅，上翻啲啦咁。咁但係即係北美洲就 sell in May and go away， 跟住有 summer rally， 即係話通常暑假都會升噶嘛。但暑假升完之後，九月份點咧？通常都跌嘅喎，幾有趣嘅喎。因為原來1928年啦，即係都差唔多咧，近一百年歷嘅歷史咧，九月份咧 ，S&P500 指數咧係咁多個月份咧表現最差嘅，平均跌幅咧係 1.1%， 即係亦都係最差月份啦。咁而咧升市嘅機會咧係得 45%， 亦都係歷年嚟咧升市最少嘅月份嚟嘅。可能你話，係咪㗎？咁亦都係真係無獨有偶。數字就話俾大家聽係咁，咁但係點解會咁呢？咁點解 summer rally 過後啲小朋友翻學個美股就無以為繼呢？其中一個原因就因為通常咧業績高峰期就係七八月啊嘛，咁你業績好啦，咁當然就可能會對個市帶動咗上去啦。咁你業績真係超好啦，咁啊再升多啲咯。咁但係升完啦，咁咪無以為繼咯，因為反清楚啦。咁所以呢個最簡單嘅概念就係咁。咁但係近期見得到，即係如果你話我哋要講美國咧，咁就好多話題講啦。咁但係就咁講佢哋啲業績咧，即係我只可以話好壞參半嗰只啫。有啲係叻嘅，譬如話股神咪好咯，係咪？咁跟住再望落去，有啲 Amazon 都唔錯喎，都幾勁嘅。咁就 Apple， 哎呀，咁啊麻麻地啦，即係咁樣樣嘅情況。咁同埋過去呢段時間，即係都係有一啲即係投資主題，咁但係都有啲泡沫嘅嘛。即係 Nvidia 升咗兩倍，你唔可能話佢係好抵買噶嘛？而家咁即係今年啊，成年啊嚇，咁所以呢個就係即係大家要留意嘅狀況。咁當然就唔係話哎呀咁係咪好擔心啊？咁又唔係，不過即係咁樣望落去嘅時間咧，咁再加埋就係而家已經好似大家坐定粒，覺得美國一定啊唔會加息噶啦嘛。全球央行加息周期都去到尾聲噶啦嘛。咁當然呢啲都係好多啲唔同央行官員嘅言論睇法，佢哋都係咁講。咁但係講係咁講啫，咁仲有變數噶嘛？經濟數據日日都有噶嘛，係咪？咁但係譬如話近期見到內地嘅經濟數據又係麻麻地啦，譬如話即係特別係即係出入口嘅數字都係比較疲弱啦。咁即係都冇乜計仔㗎，同埋一啲即係中美嘅博弈啊，嗰啲 V 運運啊啲都繼續咁外圍又回咁啊。即係簡單啲一句啦，咁所以亦都係令到我港股咧就又再失守250天同20天移動線，咁啊叫做頂住咗喺即係19000點，跟住尋日都叫做戲劇性地，即係低開都有啲高走，呢個同我即係自己睇法都吻合嘅，喺某啲平台講嘅，咁但係升到嚟呢度咧，即係老老實實可唔可以即係企得穩喺而家，即係其實仲喺上高㗎嚇，250天線同20天線都仲喺上高，真係要突破或者上得翻去咧，都唔係話真係好輕易，所以我覺得極其量就係而家呢啲水平徘徊啦，即係增持啦，你就算話。即係大啲空間唔太大都好啦，咁亦都好難話有個好樂觀嘅睇法咯。 咁係睇下內地政府嗰個組合拳啦，個力度有冇再出咗拳咧強啲，又或者咧一啲大型科技啦，因為講緊今日收市之後咧，阿里巴巴出業績啦，嚟緊咧騰訊啊、京東啊都會出業績啦，仲有中移動啦，咁啊陸續都會派成績表啦，睇下呢啲成績表會唔會超級亮麗，跟住咧令到資金都再重新懷抱啊，重新叫做。入翻去港股嘅市场啦，不过嗱，讲成绩表啦，同 Dicky 可以讲下咧，国泰航空咁啊，琴日出业绩啦，咁啊，几好，中期咧转亏为盈啊，咁啊，超过咧42亿啊吓，咁啊，寄望咧明年咧个运力咧就复常啦，咁啊，国泰年底前咧有机会赎回政府嘅一半嘅优先股，好似咧迎嚟一个颇为光明嘅面向啦，以至又调翻转头讲咧嗰啲叫做服务旅客嗰啲事件。又开始告一段落，而且亦都优化咗啦。咁啊，依家啲空姐姐姐、空少哥哥又挂个名牌咁样，咁好似啊，所有嘢都系进步之中啦。咁啊，国泰航空呢份业绩啊 ，Dicky， 你觉得收唔收货啊？ 绝对收货啦。咁当然啦，即系我都觉得真心嘅，即系香港人都系即系比较真系钟情呢间航空公司嘅，即系都好感觉上都几不离不弃。你睇下佢条数，你睇下客座率就知啦。咁上半年嘅客运收益亦都。即係嗰個增長係講緊1100%，即係我望到條數都覺得啊，大家翻嚟啦，大家都可唔係應該係話，大家唔係翻嚟，大家出去玩，大家坐翻飛機啦，當然坐完又要翻嚟啦。 係嘅， 咁講即係頭先 O 都講啲重點啦，就係話 轉虧為盈不得止啦，咁亦都咧有能力咧即係贖回翻呢一個即係優先股一半嚇。咁其實咧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幾正面嘅一個指標嚟嘅，對於即係國泰而家呢一刻嗰個財政狀況。因為嗱，唔好淨係講佢啊，譬如話喺過去歷年嚟，當某一啲重要即係嚴重嘅金融事件，譬如話哇，好似當年金融海嘯，全球各國都有好多啲銀行咧，差唔多國有化咁滯嘅嚇。咁但係咧，慢慢隨住個財政狀況改善，佢就一定會第一件事就同政府贖回呢啲優先股，即係佢唔想真係俾政府集股噶嘛。咁所以咧，即係呢個都會一個幾正面嘅一個嘅睇法。咁當然啦，即係始終香港咧起步慢少少，即係比起譬如比鄰嘅新加坡，咁新加坡係復常先過我哋啦，呢個客觀嘅事實啦。咁所以如果你話直接去比較新加坡航空，咁可能大家會覺得即係佢嘅股價、股值啊、業績啊各樣都比我哋復甦得快啲。咁係啊，因為人哋復甦係早過我哋啊嘛。咁但係我哋都追趕緊嘅。咁即係而家喺呢刻，你話即係年底前，如果你話嗰、那個即係載客。量可以上翻去大概疫情前就当七成啦，咁其实都唔差嘅，因为我都会觉得香港人咧都系嗰句啦，困得太耐咧，一旅行嘅时间咧都系报复式咁浪漫咁去嘅，咁所以就对于呢一个即系我未来嘅前景都可以睇得乐观啲，就是航空业啦。不而家都系等紧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咁究竟旅客肯唔肯嚟咧咁样？咁我都会见到嘅，即系呢间航空公司啦吓，即系我唔系帮佢卖广告，睇到咗啲机票嘅价格有差异，即系我哋呢啲好专业噶嘛，睇埋就喺边度起步先，香港起步去加拿大。平啲啊！定日本起步經香港啊，又或者東南亞、啊，即係總之咧，唔同嘅地方咧，即係都係有啲差異，所以亦都有啲人有疑問就話：喂，你機票都幾貴喎，喺香港起步計咁。咁當然佢哋都講啦，就慢慢加翻啲航班，而家又買翻啲飛機，請翻多啲飛機先。咁我希望有啲即係揸咗貨機嗰啲都揸翻民航機啦，係咪先？咁而家既然都復常咯，咁希望就會慢慢。即係都逐漸入街境啦，即係畢竟航空公司其實喺疫情嗰段時間真係完全係挨打嘅，冇嘢可以搞嘅，即係就係淨係做貨運嘅啫。咁而家就睇到即係完全個情況都唔同曬咯。咁我諗即係作為即係香港人又好啦，作為地球人都好啦，都開心咗嘅，因為大家望到個機場以前哇，直情係水盡鵝飛咁樣嘅，而家唔係啦，而家又係好似回復翻以前嗰種狀況，因為即係畢竟咧。即係其實我望到佢業績，跟住我再問埋我自己，我都覺得我都有少少貢獻啊，因為我都飛咗好幾轉噶，已經都 係啊。咁啊，Dicky 咧唔止睇股票精準啦，睇機票都精準嘅。我估你頭先研究一下，香港飛去加拿大幾多錢咧？咁樣係嘛？咁都睇下啦，幫你關心一下。好，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業務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幫你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Dicky 頭先有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唔 该。好，咁即系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啦。唔该晒 ，Dicky， 拜拜。 Stay up all night, 听光听到 stand by for you. Hey, you totally messed up my crew. 算怕不能无语 make me a fool. 当当当当人冰流蘑菇。你们要咋样吗？在人群中挤吗？我们无言也不参加，可对你无理有给害怕，就得理你无有代价。Help， 发现有人失踪，联络中找。Check that is why me and you don't see up. Yes, I'm you're pretending like you were working alone. She texts you, oh, he texts you, oh, seems like you're up on him. 压着机关，在这种美丽特别尴尬，我不压着给我们回答。Please, could you pick up your phone? Hello, 发现有人失踪，联络中找不到，无办法指控。Hello, 发现有人失踪，然后 click IG, 发现你被捉弄。成就怪我，如何能惩治你？ 点二十七分，同大家快速讲呢个优惠咧，就系猫迷们咧就要注意啦，因为咧原来咧啊呢一个会展咧会有呢个香港猫迷博览， 系咩？ 哇呢个劲喎，呢个今届咧嘅规模系成个亚洲最大， 咦？咁系好大亮点， 亚洲最大。 我想问咧，今次呢一个系讲话聚集咗最多嘅猫迷啊，定系最多嘅猫咧？ 最庞大咯，因为原来咧搞呢啲展览咧。關於淨係貓啊，即係通常都係啲寵物展可以搞到咁龐大 ，OK 啦。咁寵物即係有狗仔啦，有貓仔啦， 有係 烏龜啦，咩都有啦，咁樣嗰啲啦，係啊，人啦咁樣啦，人啦，有啲人當另一半係寵物嚟噶嘛，寵愛佢哋噶嘛，係咪先？ 準備叫佢 sit 啊，輕輕。 係啊， 有 啊， 叫你襟就襟啦。 係啊，喂， 叫你高高就高啦。 真係噶，你新手。咁样你又知道做啲咩啊？你要俾钱另一半啊，大佬。 原来 咁。OK， 咁啊，讲翻呢个猫迷博览咧，8月25号咧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咧嗰度就开幕啦，咁样咁啊。哇，好誇張啊！呢、這個受惠於呢個原來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推出呢個14億元嘅定期展覽獎勵計劃而發生嘅呢件事係係、 哦、 啊重手嘅分定嚟嘅呢個係， 所以即係亞洲最大啦。 喂，我估咧貓仔個產業鏈咧其實都幾寬廣嘅，即係可能你要買罐罐俾佢食啦，又幫佢打扮啦， 又整座塔俾佢搲啦， 係啊。又要裝修屋企啦， 係啊， 要爬， 又要去貓毛啦， 係啊， 係啦。我要氹佢啦！ 我而家睇到咧，即系嗰啲宣传照或者琴日 press con 咧，咪有呢个两个靓女捧住只猫嘅， 系 其实只猫都好得意嘅。 但系焦点去咗边度咧？ 个女仔都好靓咯，系啊，系啊，所以我决定入一入场啦，系啊。 O K， 虽然我冇养猫， 去完之后你会中意猫？ 会嘅，会嘅，会嘅，系啊。咁啊，唔知大家会唔会啦？咁啊，玩几日噶咋？不过呢个香港猫迷博览就25号去到27号啦，咁样咁啊，都做埋个研究喎，發現咧香港人咧最中意嘅貓咧就係短毛家貓，即係我哋平時睇嗰啲花貓仔。第二種咧已經去到英國嘅短毛貓咁樣， 灰灰地嗰種啦， 係啦，咁啊，所以無論咩貓咧，大家中意咧又可以欣賞下呢啲貓咪啦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关于对华投资限制的行政命令，将会严格限制美国对中国敏感技术领域的投资，并且要求美国企业就其他科技领域的在华投资情况向美国政府通报。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说，美方限制本国企业对外投资，打住去风险的幌子，在投资领域搞脱钩断链，严重背离美方一贯提倡的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影响企业正常经营决策，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中方对此严重关切，将会保留采取措施的权利。发言人又说，希望美方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不要人为阻碍全球经贸交流和合作，不要为世界经济恢复增长设置障碍。 翻嚟本港，本台发现多间补习社接受预缴多过一个月嘅学费，涉嫌违反教育条例，系涉嫌违反教育规例。记者以家长身份向葵涌一间补习社查询，职员话只要一次过俾三个月学费，就会有88折优惠。本台其后以记者身份再查询，补习社就回复话会即时停止接受预缴学费，并且向已经预缴学费的几个学生退款。另一间在太子的补习中心亦都在回复本台以家长身份查询的时候证实有提供预缴12堂学费送一堂的优惠。本台其后表明记者身份的时候，职员说当时回复查询的同事新入职有所误会，强调补习社按月收费。教育局就说若果发现有学校违反教育规例，会严肃跟进。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2019年成立的重症冠心病多元治疗团队，有效简化和缩短病人的治疗流程，获得今年度医管局的最佳团队奖。团队成立之后，当病人确诊重症冠心病，团队可以即时介入，每星期由团队医生共同讨论病例，并且制定最适切的治疗方案，缩短治疗流程。在这个模式下，有效令到等候治疗超过一年的病人比例由大约 12% 降到大约 7%， 术后30日内死亡的比例由 4% 降到大约 2%， 留院至手术完成日数减少三日，预约手术的时间更加大大缩短接近一半。卫院内科及药物治疗科副顾问医生池伟健说，团队人数超过200人，由成立至今服务超过500个病人，希望在治疗上能够做到快狠准。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1， 日元 143.79， 瑞士法郎 0.878， 加元 1.342， 人民币 7.211， 英镑对美元 1.271， 欧元对美元 1.097， 澳元对美元 0.65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6。日经平均指数报32,129点，跌7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5.58美元，卖出1,916.3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初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先提翻你啦。咁较早前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咁另外较早前长沙环深旺道往美孚方向近住东京街西嘅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而尖沙咀摩地道嘅水管急修已经完成，摩地道往红磡方向近住缅甸台嘅快线已经解封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现时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到女童军会，东隧去港岛龙尾去到游丽村，狮隧往九龙龙尾去到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往观塘方向龙尾去到康城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到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去到星河名居。新界区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新墟系车多，龙尾去到富泰村；而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都系车多，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屯门龙窟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系较为车多， 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仲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去小西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边会有事啊？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它由熱帶氣旋引起，來自遠處的海洋，但當它到達岸邊就往往會翻起巨浪的。 那真的要留意天文台有關湧浪的預報及警告訊息了，遠離岸邊，停止水上活動， 即刻上天文台網頁 hko.gov.hk 看看先。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朱雅文饰演的男主角夏冬，资深商业调查师，冷静果断，在商业方面独具天赋，为查清当年留学时遭人陷害的真相，不惜放弃升职机会留在上海分公司。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本港人口老化，对居家安老的支援不足，照顾者面临多重挑战，有非牟利团体提供心灵支援及培训，还有没有其他渠道帮到这班照顾者和被照顾者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其实有得头，今晚七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浪漫情歌，摇滚节拍，动人金曲，乡土民谣，首首经典外语金曲，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由刘善儿、邓慧思、周美欣、潘芳芳、余剑明主持的《恬淡情怀》。 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八点三十九分咁啊，有啲听众朋友咧就 D.M 我啊吓，话喂做咩咁啊齐晒人嘅咁样，成个直播 中唔中意先？ 系咪日日都会有五个人翻工咁开心咁热闹？ 唔系噶，有阵时多，有阵时会好少人噶。 今日系呢个期间限定啊吓，咁啊，所以直播室入边咧齐晒人啦，咁啊嘉明啦、小白啦、阿奥啦、船仔啦，同埋 Vicky 都喺直播室嘅，同大家讲声早晨。 应该 要啊，要啊， 系啊。 但我冇化妆喎。 诶，咁啊更加要影相啦，仲等几时啊？ 用 而家影， 用 AI 影。咪得咯， 系喎， 系啊，可以影完之后将我哋嘅样变咗 AI， 系变咗卡通版， 系啦，或者动漫风咁样。 哦， 我成日都咁样同人哋讲噶， 哎呀，真系好啊，你人心地好啊，便宜咗你啊，船仔。 系， 只系一个正常发挥，诶，即系欧哥不嬲都系好体贴嘅，即系唔系好似小白咧，即系 一个做好人，一个做坏人啫，好似阿爸妈咁咯，系咪先？喂，今日做乜嘢啊？船仔， 啊系， 你定立个题目， 系啊，今日呢一条我想做神光做得到咧，就系要睇一个即系同欧哥比较贴近嘅话题，就系一定要一齐睇一套中意嘅电影。 哦，咁啊，中意嘅电影，咁啊，近排都好多唔同嘅戏啦。小白，你嚟紧想睇咩戏啊？想 我反而如果你话我真系中意嘅电影，我可唔可以讲翻以前嗰啲？ 可以，可以， 可以啦。其实如果你话围埋一齐睇嘅话咧，呢个就应该要大概五个钟头到啦。 哇， 系啊，唔系嗰啲英雄。反而是一套经典的电影，就是回到未来、 《 Back to the Future》。我不知道船仔和 Vicky 有没有看过？ 有啊， 系啊，其实呢套系一套我自己好中意嘅电影嚟嘅，因为佢翻咗三节啦，三集啦，其实大家都知道讲咩噶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佢第一，佢由好二八十年代嘅事情发生去到即系二千年啦，其实都过埋嗰个时间轴噶啦。不过咧，我有一样嘢，我成日都会攞好多唔同关于讲时间、历史或者去操控时间，即系时光旅程呢啲嘅电影咧，去做比较嘅。咁譬如 Back to the Future， 佢有佢自己嗰个嘅 concept， 有关于时间嘅 concept。咁而家亦都去到一个电影或者大家对多元宇宙亦都多咗认识嘅时候咧，你再睇翻呢一套嘅电影，其实你系会谂嘅事情系会多咗好多，同埋你会谂如果我当日中彩票又好，即系喺套戏入边啦，中彩票又好，或者发生咗第二样嘢又好，佢会唔会多咗其实唔同嘅宇宙咧？咁样会唔会触发到更加多荷里活嘅人系愿意将呢套电影翻拍咧？咁样我都会有好多呢类型嘅谂法，但系佢入边嘅剧情咧系好丰富，即系好有趣，即系狗仔又。好得意啊，當然， 同埋有啲穿透性嘅，啲人成日話譬如你話回到未來咧，嗰陣時佢都即係由未來嘅世界係點咧？其實未來世界好多嘢都已經咧決定咗噶啦。 係啊，係啊， 係 啊, 啊， 即係你而家發生緊嘅嘢就係嗰陣時拍呢部電影嘅時候，原來用人面辨識可以做到咁多嘢，哇！真係你打開部手機、 啊、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喺套劇入邊咧，仲有一個有一幕咧，就係 Michael J. Fox 啊，咁佢就去翻一個未來嘅世界，其實佢就見到廣告咧，有隻鯊魚，嗰陣時咪好興大白鯊嘅。 系啊， 佢嗰个未来版嘅大白鲨就有广告飞出嚟，就咬接咗佢一啖。咁当然嗰个系一个 4D 嘅幻觉啦。其实而家咧喺唔少街道上面亦都可以见到一啲就 系 4D 嘅一啲嘅广告。其实都系同一样嘢嚟嘅。咁你变咗即系喺套戏入边，原来可以睇到咁多即系未来世界嘅嘢，但系原来而家我哋嘅世界都出现咗。 系啊，呢个好似一个预言书咁 样。系啦， 占星啊， 所以相当之有趣，我都几中意。咁我记得以前咧喺系咪十几年，我都唔记得咗几耐。香港有一间即系佢哋荷里活嗰度有一间餐厅，去咗尖沙咀嘅。咁佢嗰阵时嗰块滑板咧都有嚟过香港嘅，所以我都有见过。我特登去睇嗰块滑板，就去嗰间餐厅食饭。 有咩船仔你咧？ 我觉得小华哥呢个好有深度。咁我睇翻啲激烈少少嘅，系啦，我睇翻啲刺激啲嘅。我中意睇 Mission Impossible， 职业特工队， 或者内地不可能的任务啊。 系啦， 其实不可能的任务亦都几好噶， 其实系直译咯。 因为佢真系不可能噶嘛，你 净系得佢一个先有可能。 佢爬住又可以听电话。咁单手，连谢天华先生都要仿效佢呢个剧情。喂，不过咧，头先讲回到未来咧，有穿透度啦，同埋有预言性啦。其实咧，呢个 Mission Impossible 第一集咧，其实佢未用瞳孔咧，未入好多唔同嘅地方。嗰阵时啲人咧都话，哇，点可能啊？依家其实瞳孔嘅辨识咧。好基本 嘅，系啊，同埋系好特别嘅，因为之前咧系话再之前咧呢啲电影出嚟之前咧，其实连好似话美国嘅 FBI 咧都会问佢哋啲工程部人员， 系啊， 哇，其实咧我哋可唔可以整翻个类似 Mission Impossible 入边嗰个道具出嚟噶？ 其实我哋可唔可以请通告老师啊？ 系啊，即系可唔可以咁样做噶？佢话咧以前系真系特登去要跟翻部电影研究嘅，而家已经系话而家嘅科技系超越咗嗰部电影噶啦，已经，即系我就哇，而家啲科技已经进化到咁。咁快噶咯， 系啊，所以咧，汤共老师佢真系个科技领域咧，好劲噶，所以加入咗个科技同埋嗰个科学组织咧，唔讲得少噶。嗰阵时曾经有个传闻咧，话佢哋咧操控咗全球咧七成啊前瞻性嘅科技资讯噶，咁究竟系咪真咧？咁样啊， 呢个先至系 mission 啊，好招事啊，好招事啊！呢个我细个听好多呢啲噶，咁样好睇好睇你嗰个，好啦，到你啦 ，Vicky 系啊。 好啊，我咧就想咧拣啲青春啲嘅，年轻翻少少嘅，就系、是、High School Musical， 你哋有睇过？ 有 三集，我每一次睇咧、這個，我都会睇到真系好似跟住佢跳啦，跟住佢唱咁样。当然我唔可以做到佢咁样啦，但系你每一次睇咧，你都会觉得。哇，好青春啊！ 你系咪好中意嗰大只仔啊？嗰个叫咩名话？系咪 set 啊？系嘛？系啊，即系成日 好多代噶啦。而家有 High School Musical 同 Musical 的 series 咁样噶啦。 你可唔可以讲多一次啊？嘉明 ，OK， 你多次 High School Musical 同 Musical 的 series。 哇， 系新版。 咁究竟系个 musical 入边有几多个 musical？ 但系我唔敢睇啊，我唔想幻灭咗我以前嗰个嘅感觉啊。即系始终你会有差异嘅。 你可能会中意依家嗰啲小鲜肉咧，又唔好停滞不。 佢本身个妻唔系小鲜肉啊， 系啊，系啊，佢中意大叔噶，好有好 man， 好有粗筋嗰啲型嘅。 黄德斌， 中意啊！其实黄 德斌系正噶， 我知。嗱，我哋往后再讨论黄德斌，我都知道黄德斌系正嘅，而我知道阿德斌哥冇乜所谓，先攞出嚟，攞佢出嚟讲啊，系啦，德斌哥好摇滚噶，你知唔知德斌哥原来佢系夹 band 噶，中意 The Patrick Mo 噶，细个系啊，型嘢嚟噶，型佬嚟啊， 系，我中意型佬， 型佬系嘛，好，你就 High School Musical 啦， 系啦， 中文有冇得译噶呢个？ 高校歌舞青春，我记得好似 歌舞青春 啊， 好嘢， 犀利， 点估到个名字译做歌舞青春 又真系好青春，有好多歌舞嘅，佢啱。 嘉明，你都成日睇戏嘅， 系啊， 咁你中意边一部戏啊？近排吓， 我近排咧就唔系净系一部戏咁简单，我系想睇一系列嘅短片，因为咧有一个嘉年华咧就系其实举行期间嘅，一路去到9月3号咧都系一个全面嘅一个嘉年华嚟嘅，就叫做 KIFF 短片嘉年华，就 系 一个国际儿童电影节嘅一个系列嚟嘅，咁个位置咧就喺九龙站上盖嗰个商场啦。 系啊，佢有啲豆豆袋咧，豆豆袋添，好似讲到好咸湿咁啊。豆袋，但系大版嘅豆袋，咁咧啲家长咧就可以挨住嗰啲豆袋梳化咧，就同啊啲细路仔咧一齐去睇，咁咧旁边有个电影导赏员咁去讲翻嘅系嘛？ 系啦，嗱，今次咧因为佢其实喺电影放映嘅嗰一批嘅长片咧就已经完结咗啦，咁但系呢一啲咧就系短片，就是、shorts 嚟嘅，咁佢有成差唔多超过20度嘅短片咧，就系总共超过180分钟不断播，咁就喺呢个商场入边咧，你行过你睇到，你睇到喺边一度就边一度啦，咁样咁都嚟自好多唔同嘅地区，咁见到美国又有啦，德国又有啦，加拿大又有啦，咁同埋都有啲真系劲嘅短片噶，包括咗啲系入围咗金马奖嘅最佳动画短片啊，又甚至乎咧系德国柏林电影参展过嘅作品咧，亦都喺呢一个短片系列入边有得睇，咁我都可能会带下小朋友一齐欣赏一下咯。 我近排咧都系中意睇卡通片啊吓，咁啊。即系琴日就睇咗呢个忍者龟啦，咁、 哦、 我不嬲咧都系忍者龟嘅 fans 嚟嘅， 系 因为咧佢 你中意边只颜色个龟啊？ 我原先咧系中意有两把剑嗰个嘅，即系原来咧两把剑、那個、 蓝色噶嘛，嗰、那个 系啦，嗰、那个系队长嚟噶嘛。 是咩？原来佢有队长噶？ 系啊，个队长原来系蓝色嗰个人 噶。我中意用紫色，好似啊，紫色唔用棍噶。 系啊，系啊， 好似系。 但系佢而家咧丰富咗啲人设嘅。我哋细个咧睇卡通片《忍者龟》咧，咪一班忍者龟喺度飞嚟飞去啊。 系啊。 咁我好中意忍者龟嗰啲好核突嘅设定啊！我中意啲核突嘅嘢噶。 我中意核突嘢。 系啊，我唔中意啲。 点啊？你两个？ 因为咧，佢 咁夹嘅。 佢个老师咧系老鼠嚟噶、 啊。我好唔中意佢个老师啊。 但系佢嗰个老师咧系忍者大师嚟噶。 我知啊。 系啊，佢夹。教佢好多唔同嘅打关斗啊嗰啲嘢咧， 劲过 Yoda 噶嘛？ 系啊系啊，今次咧佢一个叫做变种生物联盟啊， 哦、 即系将嗰啲咧犀牛咧都变咗变种人咁样啦。 哦 咁但系咧，佢哋最后系变晒好人噶喎，咁样 系咁， 系啊， 以第二个宇宙嚟咯，嗰、那个又 即系你有佢有啲似 Suicide Squad 咁样咧、 哦， 即系就将一班即系比较骑呢啲嘅嘢，或者曳啲嘅嘢啦，或者唔靓嘅嘢啦，突然间变晒做好人咯。咁、哦、原来咧，佢讲咗一个概念咧，就系、是、就算佢哋好样衰啦，唔、嗯、俾人接纳咧，但系当有一日佢哋成为咧拯救世界嘅英雄咧、哦，大家都会接纳翻佢哋，同埋中意翻佢哋咯。咁唔系个个都靓仔。靓女啊嘛、 啊， 我都好想好似姜涛咁靓仔啦。 所以人不可以貌相咯。 系啊，所以我都要努力咯。 系啊， 成为英雄咯，咁人哋就会接纳我咯。 即刻耍下剑先咯。你都个个好似张家朗咁嘅咩？ 系啦、啊，真系啊！所以希望大家都即系入去戏院欣赏下唔同好嘅电影啦。 唔知道最近你身边有冇 B B 嘅降生呢？相信有 BB 出世的时候都会搞百日宴，不过为什么我们会在100日的时候搞一个宴会呢？背后有什么中国文化底蕴？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告诉你知。 降生之日开始计100日，古称百日，亦都是称为百岁或者百六的。因为旧时候的医疗水平非常之有限，所以 BB 出世之后的100日内死亡率其实是很高的。所以如果可以平安度过百日，就会有长大成人的希望。而百这个字在中国文化观念里面亦都象征着圆满的意义，所以民间亦都是特别重视 BB 的百岁之日。这一日往往都是要进行一些庆祝的活动，叫做过百岁或者过百日。而同 BB 庆祝这个百岁的习俗，至少原来在宋代已经很流行的了。在不同的书里面亦都看到他们是会广开筵席请客，希望是可以一起庆祝。而过百岁在 BB 的成长过程里面是除了周岁之外的一个非常之重要的礼仪。在这个礼仪里面的一些祝福和呵护是寄予在他们的话语里面，同样亦都寄予在不同富有象征意义的食品、衣物或者饰品当中。其实 BB 可以在亲友的祝福和呵护之下慢慢长大是非常之幸福的事，所以如果和 BB 过百日宴的时候，不妨带多些温暖的祝福给他们啦。 晨光第一线，嘉明 早晨，早晨啊！我见今日咁难得咁多女生喺度，咁不如一齐讲啲女生嘅话题，好唔好啊？ 好啊，终于有 girls talk 啦！ 系啊，终于有 girls talk， 我哋讲下呢月经周期啊！ 好啊， 其实男士都应该要知噶，因为咧女性经历嘅呢啲事咧，有啲人会觉得系28日，简直经历咗一年四季。 我想知嘅，不过我就想喺旁边听一听先， 即刻话俾你知。我想先问一下大家，其实你知唔知呢一个月经周期分几多个阶段噶？ 分三个， 啊、死啦！我唔知 啊，四个 字表达下先，个字表达下先。 三个啊， 吓， 系咪三个啊？ 点解会有三个咧？ 三个啊，四个， 系咯，系咪四个啊？ 转态 可以好专业地讲啦吓，会有四个分段嘅阶段啦。咁包括有叫做滤泡期啦，咁就系所谓嘅 FSH 啊，呢一啲嘅一啲激素咧产生嘅期间嚟嘅。咁然之后咧就有排卵期啦，就经常都会听到噶啦。排卵期就系大家容光焕发嗰一个阶段啦， 最靓。 皮肤最好、心情最好的阶段啦、啊，所以如果有啲咩老板是女士的话咧，你可以趁住最靓嗰几日同佢倾啲公事都得嘅。咁跟住就会有叫做黄体期的出现啦，黄体素啊，或者系黄体酮呢啲都会听过的名词啦吓。黄体期咧就系排卵之后就见到啲滤泡变成一啲叫黄体组织，咁就即系准备要开始有流血嘅经验啦。咁然之后最后咧就系月经期啦。咁其实咧整个过程入边咧，我都发觉有好多嘅朋友都会去关注翻，其实女人每一个月都经历咗咁。多唔同嘅高高低低，又唔同嘅荷尔蒙嘅刺激，尤其是譬如话喺我哋翻工又好，日常生活都好，都好大影响噶嘛。正常嘅周期都已经系一个几大嘅干扰啦，荷尔蒙嘅变化，甚至乎系啲比较唔寻常嘅正常情况之下咧，又可能会佢哋生理需要会多咗啦，心情又会好大影响啦，咁样样。甚至乎咧，近排都会有啲运动员嘅教练开始觉得，咦，其实咧啲运动员嘅训练咧，都会唔会可以就住呢个月经周期有啲唔同嘅改变咧，令到嗰个嘅效率更加有提升咧？嗱，譬如话我哋翻写字楼。或者是啲静态啲嘅工作，咁心情影响都基本上可以处理一下啦，可能有啲小确幸啊、小甜点啊，咁都可以帮到手嘅。咁但系运动员唔同、啊，日日嘅训练都系坚噶嘛，都系艰苦噶嘛。咁有啲咩可以改善，又或者有啲咩可以就住唔同嘅女性运动员嘅改善方法咧？咁原来咧就话咧喺呢一个嘅排卵期期间咧，就应该可以大大训练啦。又甚至乎咧系滤泡期嘅时候咧，运动建议就系、是、哇尽做啦，努力啲做啦，因为呢个时候咧啲荷尔蒙系冇。咁复杂嘅，咁所以滤泡期咧就系最好 hard training 嘅时候啦。但系当去到黄体期，即系临 M 之前嗰一个星期咧，就要降低啲强度。点解咧？因为原来排卵期期间咧，女性嘅体温系会升高噶，个人会觉得滚啲。咁所以如果你去做一啲更加会升你个体温嘅运动，譬如话系高温瑜伽啊，又或者喺烈日当空嘅时候外边暴晒住嚟跑啊，呢啲嘅话咧系会辛苦之余，令到自己本身个肌肉咧未必能够可以消化得到呢一啲嘅负荷啊。又甚至乎咧，原来做一啲嘅所谓力量训练咧，而家咪好兴一啲weight training 啊， 系、哦、啊系啊系啊， 弹力带啊嗰类即系力量嘅训练啦。原来咧亦都系因为呢一个唔同嘅荷尔蒙分泌咧，会令到你嗰啲肌肉组织会有所谓嘅微小撕裂，咁所以整整咁多个唔同嘅情况之下。 下咧，都真系可以就住去了解一下自己嘅周期，去做一啲比较有效啲嘅训练。 系，其实我都觉得系好重要噶。譬如唔知大家有冇 mark 低，即系通常咧，我甚至听好多女仔咧，平时嚟嚟 M 嘅时候都唔会 mark 嘅。但系其实咧 ，mark 咗嗰个好处系，而家有好多 app 咧，系直情帮你分析埋究竟你系几时系咩周期，几时系咩周期。我平时系会睇嘅，咁但系咧，我睇完就咁样，我完全就冇理佢嘅，反而就系留意住几时嚟嘅啫。系咁，但系反而嘉明咁样讲完咧。哦，原来是可以配合到运动的。 是啊，我只是知道我有听过呢，就是我哋离完 M 之后呢那段时间呢，其实是最靓的那段时间。 是啊。 然后呢我多数在那段时间就会计埋啊，那段时间做嘢的时候呢 化妆 呢， 是 啦，一定是贴妆啲。是啦，咁其实我觉得有呢个咁样嘅分歧其实是好好的。特别有阵时有阵做嘢呢，你可以知道几时其实会不会比较攰啊，即是安排工作上面呢都是我觉得是有帮助咯。 是，同埋讲开黄体酮呢， 是 啊，其实呢一个激素对我哋是非常之重要。因为我之前真係试过有一轮呢是青春期啊，咁个荷尔蒙比较混乱呢，我係真係有一期啲血係流到一个月嚟两次嘅，但係嚟两次，每次嚟两个星期，咁即係成个月都嚟緊啦。 係 啦，咁即係等于 要见医生咯。 係啊，咁我就真係失血啊，直情係话我过多添啊。咁最后咩睇医生呢，佢就係话原来我係个黄体酮嗰个数呢唔够啊，反而係。你唔够呢，佢个身体以为你唔需要咁多血，佢就帮你排走。是啦，咁原来呢个激素呢，佢同我讲啊，同我哋女士呢平时做唔做得多运动有关嘅。 是。 即係如果我哋做多啲运动呢，个黄体真係就会知道啊，你个黄体酮系咪够，帮你可能排多啲定啲少啲嘅时候呢， 有返个平衡。 有返个平衡。咁你先唔会嘅。咁所以就算系即係当然啦，大家成日都讲话做运动身体健康咁样。女士呢就更加需要啦，因为系关乎埋原来系所谓之前中医就话行气补血咁样啦。血行得好啲咧，咁你就人容光焕发啲，同埋咧嚟 M 嘅时候亦都会少啲 M 痛啊，所谓咁，所以大家就不如就跟翻自己个月经周期，试下做多啲运动咯。 真系又要了解自己嗰一步开始啊，可以咧又真系参考一下啦。每一个月嘅所谓周期开始第一天咧，就系有血嘅第一天啦。咁然之后就可以了解一下自己啊，究竟我今个星期或者今日系属于咩周期咧？我应该适合做啲咩嘢咧？应该要避免做啲咩嘢咧？可以配合翻自己唔同嘅周期需要啦，可以令到自己又舒服啲、健康啲，身边嘅人亦都唔会受你 PMS 嘅影响。 系啊， 系啊。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要跌啦，跌193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跌31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62点。咁啊，睇翻咧港股 ADR 咧按比例计算咧都要跌啊，跌110点。咁啊，睇市况咧都争少少啦。如果贴市跌咧，同大家睇睇咧，港股嘅期指都低水接近100点嘅。不过唔紧要啊，有冇机会咧憧憬啲大型科技嘅业绩啊？今日咧都好多大蓝筹公布业绩。 港鐵公司啊，以至咧阿里巴巴咧，都係喺今日公布業績啦。咁啊，過兩日咧中移動啊，咁啊下禮拜啦，咁啊京東啦，同埋騰訊咧都會出業績，寄望咧呢啲公司咧業績好，帶動港股咧再上一層樓咧，咁就好啦嚇。不過咧呢個時間咧又係要呼籲電話嘅時間啊，係咪啊？咁啊，嘉明 Vicky 咁啊，要聽眾朋友咧一齊打電話嚟，係咪啊？ 係啊係啊，我哋仲有好多個明天啦，同埋下個禮拜咧都有啲名額啊，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打嚟睇下有冇啲點唱啊，即係點唱俾媽媽又好，爸爸又好，仔仔女女都得嘅喎。 係啊，特別日子啊，又或者係一啲你自己突然之間，哎呀，我好掛住佢啊，想話俾佢知又可以。 係啊，或者一啲好人好事啦，咁近排都收到啲點唱電話，就係、是、有機會有啲失而復得啦，係啊。有好心人帮你找回部手机啊，想多谢他啊，咁样。唔好以为重酬就人哋肯帮你执返啲嘢喎。係啊，其实係出于一颗善心啦。1872388, 等大家打电话嚟做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啦。 阿欧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啦，呢个环节咧，阿欧继续请嚟咧，我哋专业嘅篮球教练啊，郑浩雄熊仔 Sir 咧，同我哋分享一啲咧篮球嘅小技巧、小知识。早晨啊，熊仔 Sir。 早晨，早晨。 喂，好耐冇同你倾偈啦，咁你都忙住自己又要打波啦，又要教波啦，咁样，哇，教都教好多队波喎，依家其实有冇时捞乱咗啲时间嘅咧？我想问一下一样嘢啊， 依家就冇啦，依家开始就会多啲周围去做推广嘅，咁所以就忙得嚟都有个中间啲时间可以休息嘅。 系，咁我都知道咧，熊仔 Sir 咧有个理念就系、是、咧，将个篮球运动普及化啦，咁啊，走入学校或者走入社区嗰度咧，即系将个篮球文化咧推广深而更深。咁啊，好啦，熊仔 Sir 问下你先啦。咁啊，如果嗱近排暑假啦，特别多咧细路仔学打波，咁啊，乜嘢年纪开始学打波，你觉得系最啱数咧？而第二就系家长有阵时都会觉得，哇，学打波啊，会唔会好粗鲁噶？仲系呢啲嘅想法啊？会唔会话整亲啲手指噶、笃鱼蛋噶，好容易受伤噶？咁啊，交俾我哋专业嘅教练去讲一讲先啦。 我觉得咧，小朋友咩年龄都啱做运动嘅，其实不过只系话你喺好细嘅阶段，可能小一到小三，我都觉得培养紧兴趣嘅。其实每一样兴趣都俾佢试下咧。唔一定係打籃球，當然啦，我梗係希望啲人多啲人打籃球啦。咁但係一個小朋友做多啲唔同嘅運動咧，對於佢身體唔同嘅發展都會好好嘅。即係我鼓勵佢，就算打籃球嘅都打多啲其他運動。其實對於佢認識自己興趣邊樣係先係自己最叻嘅，再向住自己最叻個專長或者嗰個天生嗰個嘅有天生每個人都有啲特質係可能係做某啲運動係特別好噶嘛。咁所以我覺得發揮咗佢本身。是適合他的運動再去行呢，其實一定是會對個小朋友更加好咯。我覺得教小朋友呢，咁放埋一時教啲教練啦，因為而家個工作多咗去唔同地方教啲教練點樣教小朋友。咁我覺得呢，教小朋友第一樣嘢呢，就要由紀律開始嘅。咁但係有好多人教紀律呢，就真係好似軍訓嘅。咁你一定嚇怕咗個小朋友㗎會。同埋呢個紀律呢，就變咗好似過分嚴重。即係我覺得過分嚴重嘅話呢，可以就會覺得呢件事咧，就唔係出自一種自然啊！我覺得紀律其實可以為出發自由一個自然嘅感覺去出發都得。點解咁講咧？就話我嚟到唔緊要，我哋排咗隊先，我哋大家唔同年齡噶嘛，或者大家唔同嘅有好多嘢未必同噶嘛。我哋分咗佢哋可能三隊四隊，咁呢個其實都已經係屬於紀律噶。呢、這個紀律係好重要噶，因為每次嚟嘅時候，你乜都唔使講，你就係講分隊。排队咁样，咁佢哋即刻搞掂。咁之后咧，成队球队个队形就出现啦。 我哋旧时细个咧就好中意一攞住个篮球咧就射啊斗波啊咁样。咁但系篮球咧，去学习或者去做训练嘅时候咧，就一定唔系斗波先嘅，一定系做咗一啲基本功嘅嘢先嘅。咁你基本功做得好咧，先可以咧打到一个上乘嘅篮球啦。咁样好啦，咁啊，熊仔 Sir 第一堂即系头先话纪律要留意，第二咧仲有啲咩要留意咧？ 第二样嘢都系属于纪律嘅，因为咧你都要训练佢咧。習慣我哋叫佢做所有嘢咧，都聽咗哨子先，因為我哋一聽哨子咧，就可能兩個同學仔或者三個同學仔要一齊向前跑，或者一齊做一個動作。咁佢慣咗聽哨子咧，成件事就會大家一齊做咯，同埋佢會覺得成件事係要準備好先，跟住先開始去。咁呢樣都係教小朋友嘅階段咧，佢哋要 習慣嘅，要令佢哋習慣嘅。咁之後落嚟啦，就係、是、你講嗰樣嘢啦，拎波啦，因為拎波係一個好幫到小朋友嘅動作。人哋話拎波咪俾佢拎咪得咯，俾佢自己揀咯。咁但係其實咧，我哋通常都係好似頭先做紀律咁咧，排咗隊先，咁啊望一望，誒、哎、呢一行排得好啲，你嗰啲堂去攞波，你呢一行去攞波先。咁佢哋咧已經會習慣每次排隊仲特別排得好，跟住咧就會變成從中已經令到佢會想。在紀律方面呢做得好，不是自己喎，是自己的隊喎。咁成件事就可以開始去教佢哋一啲內容啦，嗰啲嘢咯。 咁啊，熊仔 Sir， 我想問一下呢，細路仔呢都會有啲脾氣㗎啦，會唔會爭波啊，會唔會推推撞撞啊，咁樣有冇我哋嗰啲經典劇情出現話啊，打波定打人囉、啊、咁樣啊，即係通常做教練喺旁邊，當然就阻止兩邊啦嘅口角啦，或者即係最唔想發生嘅繼而動武啦、推撞啦等等啦。喂，多唔多呢啲嘢發生㗎呢，嘅血氣方剛啲小朋友有陣時扭下計啊咁樣啦、啊。 有噶，其實我教啲教練去教小朋友都係，有時我出面睇一啲教練教咧，都係喺好多一啲佢哋衝突嘅時候咧，就是、教練應該點處理啦，就即等於爹哋媽咪點樣處理小朋友嘅情緒啦。即係有時我哋做教練，我覺得都應該有時揾翻一啲咧，親子嘅相處或者大人同小朋友相處嘅一啲嘅摩擦位點樣去相處，因為始終小朋友佢唔會理解咁多嘢噶嘛，但你。個處理方法做得好咧，就例如去排隊嘅時候，佢會覺得話：，誒，去打尖、哦，跟住咧就會告佢啦。咁俾人告嗰個梗係唔開心啦。咁所以咧喺排隊嘅時候咧，已經要分埋呢件事噶啦。即係排隊嘅時候，喂，我每隊咧都揀一個小隊長。如果小隊長咧真係有啲同學仔想行先嘅，讓佢行咗先，或者有時啲同學仔排成點嘅時候咧，你幫我去處理，同埋。最好的同學仔咧，就一定是經常都讓一啲同好想打籃球的小朋友打先，中間咧你就喺後面鼓勵佢或者提點佢。咁呢啲咧，我哋係會記住嘅。可能去到最尾一堂咧，會有小禮物去送俾啲同學咧，幫井上手，幫熊仔上手嘅。咁呢啲咧，又係有機會成為小隊長添咁樣。咁成件事咧。就引發佢哋會讓個人排隊，因為有時小朋友行開咗咧，佢就以為要插隊嘅，分分鐘佢個波揸住，無端端揸住個波都會跌走噶嘛個波，得翻個波翻嚟之後咧，啊就係佢插隊，跟住咧，如果唔佢唔話俾我聽都好啲啊。 系， 佢话俾我听好啲。如果唔话嘅话咧，佢自己就闹交噶啦。 系啦，真系几搞笑。有阵时咧，做教练咧都要处理呢啲纠纷吓。不过咧，头先熊仔上讲咗个核心理念就系、是、啊，其实背后咧都需要一啲教练啦，去旁边去鼓励啦，同埋有啲赞赏咧都系需要嘅。特别系教细路仔打波，啱唔啱啊？教练 系啊，所以有时教几耐之后咧，就教气氛啦，因为咧。佢哋一路去嘅時候咧，其實後面同學仔好多時咧就掛住咪攬住個波啊、傾偈啊、周圍走啊，或者可能會周圍望啊。但係唔係喎，後面同學仔係一翻嚟就同你 give me five 啊，做得好嘅時候，我哋完咗嗰個好簡單嗰個動作，就大家俾掌聲大家先。即係咁呢件事已經令到佢哋知道，原來我哋係要回饋翻啱啱努力嘅嘢，讚自己又好，讚隊友都好，俾個掌聲都好啊。咁呢啲係我哋要引發佢哋去做一件。咁嘅動作，咁佢哋就會慢慢一齊聽到掌聲啊，一齊做啲嘢啊，原來有好多嘢係佢哋做得好嘅喎、啊，或者邊啲地方係同學仔做得唔好嘅，我又有人會教佢啊，咁成件事就大家互相幫助，咁個氣氛咧就會爭好遠。 系咁啊，气氛咧就原来唔止教波打波都需要嘅，做节目都需要气氛嘅。咁所以咧，即系气氛担当咧，我估熊仔 Sir 同阿 O 咧都应该可以做得到嘅。嗱，今集咧时间所限啦，同熊仔 Sir 讲住咁多啦。下集咧想同你讲下咧点样 train 啲教练出嚟啊？教练教教练啊，呢个咧都系可能收音机旁边咧一啲听众朋友都想话哇，点样可以成为咧正式或者专业嘅篮球教练噶？咁啊，向熊仔 Sir 取下经先。下集同你多讲。讲啲呢个议题好嘛？唔该晒你，拜拜。1872388大家可以打电话嚟晨光 Morning Call 啊。咁我哋仲有一啲预约嘅名额嘅。咁如果你话喂，亦都想有啲打气点唱或者生日点唱咧，可以透过大电波同大家分享咧。1872388等你打嚟。 留下碎片也为爱。

早 昌仔， 我成日不如亂咁安名噶，有陣時阿昌，有陣時係昌仔啊。 我叫佢唱歌噶喎， 係啊，唱歌都得。哎呀，唔好意思啊，唱歌。 係我不會唱歌啊，真係。 係喎，原來係咁喎。 唱歌幾好聽喎， 係啊，我中意啊。 係啊，因為阿昌，我哋做呢個追蹤三十一咧，唔經唔覺，起碼都做咗三四年噶啦。你咧 嚇有咁耐噶啦？ 有啊，係啊，一定唔係仔噶啦，你而家成哥噶啦， 咪咯， 再嚟啊成爺啊，成仙噶，係啊。 客气客气，讲开啲年纪啊，或者啲辈分越嚟越高咧，今晚七点三十五分铿锵集都同啲奇英一族有关嘅、 啊。冇错啊，咁啊，香港咧人口老化啊嘛，自不然咧嗰啲好多居家安老嘅老友记咧，需要一啲照顾者嘅。咁、但系呢啲照顾者咧，好多时系屋企人啦、啊。咁佢哋嘅处境又系点咧？嗱，今晚七点三十五分铿锵集就会同大家讲下啦。咁啊，话说咧呢啲。長期喺屋企居家安老照顧老友記嗰啲朋友咧、其實佢哋嗰個身心靈精神上面都好多問題嘅。咁但係咧，政府而家嗰啲資源咧，全部多數都集中喺院舍同埋上門照顧服務上面，居家安老上面嘅支援咧就唔係好夠嘅。咁今集咧會帶大家睇下咧，原來香港有一啲非牟利嘅團體咧，提供一啲心靈支援。同埋培訓嘅服務，咁另外政府又做過啲乜嘢咧？有啲乜嘢政策咧？今晚七點三十五分鏗鏘集，我會同大家一講下啦。 我都識得好多朋友咧，係需要照顧長者嘅，咁我哋都有好多分享，就話照顧長者嗰個心靈啊，或者體力上面咧，都有好多需要負擔。有陣時咧，就算自己病都唔敢病，因為自己都要照顧長者，自己病咗個心啦，咁個長者點算咧？咁樣，所以咧都好需要照顧呢一班嘅朋友啊嚇。 咁跟住去到十點半咧，嚟到精情啦。总共20集的这一套大型纪录片都来到已经一半了。 没错，继续每一个星期我们都会送上两集这个精情的。跟大家讲一下 今个星期会做些什么呢。有一集呢就会跟大家讲一下在国家里面那些电信诈骗案是怎样侦缉的。电信诈骗案呢不是只我在香港有，很多时候我们收到的来历不明电话都是其中一款。但是同香港一樣啦，呢啲電信詐騙嘅手法層出不窮嘅。剛剛倒破咗一個手法咧，又會有嗰啲騙徒有啲新嘅手法。好多時咧，嗰啲資金咧真係俾人呃咗啲錢咧，仲要流咗出國外嘅，咁啊唔係咁容易查。咁究竟國家點樣去到偵緝呢一啲電信詐騙案嘅咧？嗱，今集會帶大家去睇下。咁另外一個故事咧，會帶大家去到武漢啊，翻去2020年咧，當時呢個疫情剛剛爆發，佢哋咧嗰個醫療系統咧真係好大壓力。咁佢哋點樣去到面對咧？點樣最後去克服呢個難關咧？嗱，咁今晚十點半精情就會帶俾大家一齊睇下啦。 好啊，咁今晚黐住港台電視31咧，有好精彩嘅電視節目啦。 係啦，咁唔該曬阿昌啦，咁聽日又再揾阿昌爺啊，同我哋講下港台電視有啲咩精彩節目啦。好，唔該曬，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台发现多间补习社接受预缴多过一个月的学费，涉嫌违反教育规例。记者以家长身份向葵涌一间补习社查询，职员说只要一次过给三个月学费就会有八八折优惠。本台其后以记者身份再查询，补习社回复说会即时停止接受预缴学费，并且向已经预缴学费的几个学生退款。另一间在太子的补习中心亦都在回复本台以家长身份查询的时候证实有提供预缴12堂学费送一堂的优惠。本台其后表明记者身份的时候，职员说当时回复查询的同事新入职有所误会，强调补习社按月收费。教育局说若果发现有学校违反教育规例会严肃跟进。 沙田威尔斯医院2019年成立的重症冠心病多元治疗团队，有效简化和缩短病人的治疗流程，获得今年度医管局的最佳团队奖。团队成立之后，当病人确诊重症冠心病，团队可以即时介入，每星期由团队医生共同讨论病例，并且制定最适切的治疗方案，缩短治疗流程。在这个模式下，有效令到等候治疗超过一年的病人比例由大约一成二降到大约7%，手术之后30日内死亡的比例由4%降到大约2%，留院至手术完成日期减少3日，预约手术的时间更加大大缩短接近一半。威院内科及药物治疗科副顾问医生池伟健话：，团队人数超过200人，由成立至今服务超过500个病人，希望在治疗上能够做到快、狠、准。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关于对华投资限制的行政命令，将严格限制美国对中国敏感技术领域的投资，并且要求美国企业就其他科技领域的在华投资情况向美国政府通报。中方表示严重关切，将会保留采取措施的权利。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批评美方限制本国企业对外投资，打住去风险的幌子，在投资领域搞脱欧断链，严重背离美方一贯提倡的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发言人又说，希望美方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不要人为阻碍全球经贸交流和合作，不要为世界经济恢复增长设置障碍。北韩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会议，他概括和分析当前朝鲜半岛的形势，要求更强势备战。会议又任命李永吉为新任总参谋长，接替被解除职务的朴秀日。金正恩说，中央委员会的军事战略是事先压制敌人的兵力使用，爆发战争时消灭敌人各种形式的攻击行动。要实现这个战略，关键在于拥有强力的军队、具威力的打击手段。各部队要继续进行机动灵活、实战部署工作。他又说，要有效运用新型武器装备，发挥最大战斗效果，提升军队的战争执行能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初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上昼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51点，跌94点，总成交金额5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53点，升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创科实业77.1，系创科实业系啱啱转咗77.3，跌17.85。盈富基金19.66，跌1毫。友邦保险73.1，系升咗1.4。阿里巴巴93.3，跌8毫。恒生中国企业67.9，跌2.6。网易168.5，跌2毫。理想汽车168.7，升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9，日元143.78，瑞士法郎0.877，加元1.342，人民币7.20。 1.04， 英镑对美元 1.272， 欧元对美元 1.098， 澳元对美元 0.65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7。 日经平均指数报32256点，升52点，港金报1788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8.01美元，卖出191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先提翻你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咁另外，干诺道西天桥往中环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龙尾去到西隧九龙入口近住擎天半岛，而较早前受到坏车而封闭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的快线已经解封了噶啦，咁另外受到爆水管影响，惠华街往云华街方向，近住慈云山中心的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一带都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女童军会；东隧去港岛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往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东区走廊往中环近住和富中心都是比较车多。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天桥往观塘，龙尾去到龙盘苑。观塘绕道往旺角近住九龙货仓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新界区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是比较车多的，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而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是车多，龙尾接近屯门骑术学校。吐露港公路左转返去大老山公路都是比较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最后运输署宣布，西隧已经实施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驾驶人士可以直接驶过西隧收费广场，无需于收费亭停车或者是排队付款。另外，东隧会在8月27号上午5点起亦都开始实施易通行的，各位记得尽快开立易通行户口。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风吹半夏。 高会长，我同吴建设已经倾好啦，将佢间厂嘅设备应该拆嘅拆，应该留一留。然后合并到我新起的钢厂。 不得啊，许半夏，呢间是省怡钢，就算改了名，它以前都是国营厂，就这样处理，这个责任哪个都承担不起。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行政长官会在10月公布第二份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希望听取你们的意见，一起为民生拼经济做实事，共建更美好家园。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精神 我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系呢、這个 Morning Call 好紧要啊，除咗要叫醒我哋嘅机器啦，亦都叫醒我哋嘅听众朋友同埋佢哋身边最爱嘅人噶。 系今日咧有维维 ，Hello 维维， 早晨维维， 早晨， 你系泳儿小白同埋 嘉明， 系啊，早晨， 好叻喎维维。 是啊，我虽然日日都听、嗯、但是我都不是很认得你们把声，不过小白和泳儿把声我会，因为船仔呢是新加入的嘛， 是 不、 啊、 是啊， 船仔和泳儿一起 加入 的。 是啊 是啊、哦、是啊， 你们好合作得好好、啊、 是吗？其实我们个个都合作得好的。 是啊是啊，同埋、啊啊、呢就是即是俾我感觉到你呢班新嘅一代咧、 嗯， 都好多活力， 多谢， 系 唔需要多谢，因为我都唔系好识讲嘢，好惊， 唔使识讲，你已经将最真诚同埋个事实讲咗出嚟啦、嗯，多谢你啊！ 哎、我知道维维今日咧系想分享一个好开心嘅事喜悦俾大家知噶啦， 系咩事？ 可以分享俾大家知啦。 系啊，咁啊，我响呢、這个上个礼拜应该是六号啊，嗬、 嗯， 咁我同一个朋友咧就去咗呢、這个博览会展嗰度，美食嗰度啊， 哦，系知道， 系，咁我哋你知道啦，我都一把年，我你哋唔知道，我话俾你听，我一把年纪，咁又都系属于唔系好精灵嗰一派， 吓唔系啊？ 我觉得你好精灵、啊， 我听你把声都精灵， 净系识得赞我哋，知道你精灵啦。 系唔系啊？你真系冇咁样样啦，我好惊。 唔使惊，唔使惊。咁做咩事啊？你上个礼拜去展览嗰度， 系咁咧就翻到屋企，到到成九点钟先知道自己唔见咗个电话。 哎呀， 系啊，即刻咧就叫。屋企嘅家人咧、 嗯， 用佢嘅電話咧、嗯、打我嘅電話啦，係咪、嗯、最直接嘅、 嗯？ 我淨係識得呢啲咋，咁、嗯、又睇下有冇響聲，有冇自己烏龍唔知擺咗去邊度啊？你知道我哋呢啲咁嘅老人家長者啊，咁啊，咁係好論盡嘅。 哎呀，我都會㗎，有時唔知擺咗去邊都唔知。 咁啱嘅，其實我都成日唔知個電話擺咗喺邊㗎， 同年紀冇關嘅。 用自己嚟去安慰我啦。我知噶啦， 系事实嚟噶。 我知你哋系好好嘅，喺度安慰紧我。咁我死啦，咁点算咧？因为我又冇即系可以系讲话系响嗰一刻系觉得自己好无助，唔知点算、 嗯。有啲彷徨啦。 就系用自己个嗰、那个少少嘅智慧啦吓。咁、啊、咧、就去点样算咧？咁。又嗰陣時都係九點鐘，諗住落去第一時間就落去嗰個電話公司嗰度同我即係 cut 咗 哦，係 cut 咗嗰啲嘢咁。 你唔係第一時間同屋企人講咗先咩？頭先 對唔住 啊，係點樣啊？ 呢啲我唔想講，好冇？ 哦，好好好，咁、嗯、你喺呢個電話公司 嘅一批， 你係去電話公司度 cut 咗咯，係嘛？ 冇，因為我要去到電話公司嗰陣時咧，已經我係。我好少出夜街嘅，我系唔知道佢哋嗰啲铺头系闩几点 嘅。系啊，系啊。 咁啊，我去到咧，人哋已经闩咗门啦。 哎呀， 咁点算咧？咁啊，后屘自己就去嗰、那个警察 哦，警局嗰度 备案咁样样咯，备咗。咁啊，跟住喺度，咁啊，梗系翻到屋企，梗系左点右点都瞓唔着啦， 担心啦。 系啊，系啊。咁咧點不知咁都無奈啦，係咪？咁咧第二朝咁啊起身嘅時候，諗住電話公司嗰度都係好晏先啊開門嘅，咁啊跟住去我係參加咗呢、這個，我係住大埔噶，咁啊參加咗嗰、那個老人中心，九世軍嘅老人中心，咁我翻去。 揾睇下佢哋有冇辦法幫助我啦。 揾啲社工係咪啊？ 係啊。咁我好好彩喎，真係好彩喎。咁啱啱撞到係我個社嘅社工，佢有翻工喎嗰日。 哎呀， 係啊， 咁開心。 咁佢好樂，好開心，佢係好，我個感覺佢係。好似等于佢自己唔见咗个电话。 系啊，佢哋好热心噶，好多社工都系好热心噶。 咁佢同我左腾右腾，左佢话你定啲嚟，我同你咧，而家你究竟你冷静啲谂下喺边度唔见我，我都唔记得啦。我大概去过呢啲地方咁。咁跟住，咁佢就同我打电话去博览嗰度问咯。 系， 系啊。 咁啊，帮你做晒所有嘢啦，系啦。咁跟住点算咧？ 跟住佢出嚟话俾我听，响细时候出嚟话俾我听，维维啊，你个机俾人哋执咗啊，摆咗控制室啊，哇！我嗰阵时激动到，我而家讲我都好激动， 听得出啊！ 咁要快啲多谢佢哋啦，维维。 系啊，我多谢咗噶啦，但系我觉得我自己仲未够心意啊，我想写个心意卡俾佢，但我文字上我爱表达。唔得唔到咁多， 唔紧要，我哋有晨光 morning call 嚟，而家可以讲噶。 我而家咪讲紧咯，我希望嗱，照我所知咧，佢哋系多数都系收唔到噶啦。我个心意卡都系一定要写噶啦，但系咁咧就系话喺呢度大气电波咧，我系感激呢个博览嗰度嗰度嗰啲员工 又 好好， 系啊， 带领我去边呢度呢度去嗰度攞落去，因为佢哋有个服务台啦，跟住又要去控制中心啦。咁我唔识去噶嘛， 咁佢 带我去啊， 系啊，好有耐性带你去啦， 系啊，咁好好啊，咁我系一直啊，真系感动到。都唔识讲， 系啊，咁啊，仲要多谢埋社工喎，系嘛？ 系啊，社工阿张姑娘啊， 张姑娘， 系啊，张姑娘啊，咁照我而家所收到嘅消息咧，我问佢哋，咁同我执到，我系好想好亲身咁多谢同我执到呢部机嘅人，但系我唔知嗰个系边个，但系到而家我知道佢系一个比较都是那里的职员， 哦，职员来 的，职员不是，是即是比较是 年纪大， 明白的，那其实都对的，因为所有 意义， 是意义来的， 那是近至服务那个咨询台那里， 明白。系啦，咁佢就帮你执咗个电话，咁亦都冇自己占据咗，亦都交翻去一个啱嘅地方，咁所以先至保存到，令到你搵得翻个电话。 我真系好感动，就系话原来呢喺我世界里边，我觉得而家好多人都系好自私，好乜嘢嘢嘅。但系原来呢个世界仲存在一啲咁善心， 系啊， 佢其实可以据为己有噶， 系咪？ 系咁。我真系唔系话执翻个电话咁简单，我系唔会选，即系我如果要买个又要俾钱， 明白。我谂最重要咧系令到维维你感觉得到咧，原来呢个世界上仲有好多爱喺度，呢个世界上嘅爱系可以令到一个人咧活得更加开心同埋感动嘅，呢个先至最重要。 我而家呢个系喜悦嘅， 系啊，听得出啊，听得出啊， 咁又即系。好难得咯， 所以嗱，听住晨光第一线，如果喺上个星期吓八月六号，曾经喺个博览入边帮过一个朋友执过一部电话，交咗俾服务台嘅，就系你啦，多谢你， 多谢晒， 系 啊，亦都要， 因为 系 佢做 part time 嘅啫， 明白， 揾唔到佢嘅， 知道 长工嚟噶， 希望佢收到你嘅信息， 更加难揾到佢， 系啦，咁啊，亦都多谢埋所有服务过嘅。员工啦，因为有执到之后，亦都即系好好地嘅安排，令到咧就系维维可以执翻。咁啊，另外就系社工嘅帮忙，亦都非常之重要啦。我哋都将咧就所有嘅朋友咧，都系感激佢哋嘅，希望所有人咧都系收到呢一份嘅心意。咁啊，维维都要吓继续咧开心心生活啦。 系啊， 祝福你，好啦，拜拜， 拜拜。 深信幸运是在我手里。今天我能高飞， 只想你也替我开心，感觉样样都得意，一样是旧日的我，今天笑意甜甜丝丝，声音里也带一点光彩，感觉是特别的你。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好啦，幸运是我之后咧，咁啊都提提大家，雷暴警告继续生效紧嘅，30度嘅气温，咁啊所以大家咧出门口嘅时候咧都要多加留意啦。 嗯、 今日咧喺我哋嘅饮食图鉴入边，咁啊想问一下两位咯，中唔中意食金菇噶？ 中意 啊，金菇牛肉卷， 系啦，系啦 ，See you tomorrow 啊， 系啊，我最憎就系呢个名字，虽然好到位，好啦，咁啊呢一个嘅金菇咧，其实我自己食嘅时候，我味道我都中意，但系最唔中意就系成日都容易蚀牙罅咯， 系啊， 都系呢个问题， 牙 系啦，咁但系咧，仲有啲整法咧，我都觉得可以分享俾大家嘅，咁、 嗯、 金菇啦，先洗干净咗佢，通常我哋金菇一束束噶嘛，咁、 啊、 你就可以将佢咧就好似切片咁样咧，打横咁样切。切到佢咧就喺个一束束嘅位咧，就将佢变成一片一片片咁样嘅，系啦，将佢变成一片片，将佢整做咗一片片之后咧，就先将佢咧就可以整走咗嗰啲嘅水分先啦，咁令佢干少少，跟住你就可以咧就准备定一啲嘅辣椒粉啦，你都可以准备定啲蒜头啊，甚至乎咧就少少嘅麻油喺度嘅，好啦，咁你个做法咧真系非常之简单，咁啊亦都准备埋啲鸡蛋。先攞個碟咧，就打幾隻蛋啦，可能三隻蛋都已經夠噶啦。再落少少嘅蠔油啦，同埋生抽啦，少少嘅糖啦，撈撈撈撈撈咗佢之後咧，你就將頭先嗰個切片咗嘅金菇塊咧，唔係一條條噶、 哦， 因為佢一束束噶嘛，咁你就將佢一束咁樣切開，佢就變成一片片，但係好好多個枝枝咁樣嘅。好啦，跟住咧就先將佢咧就攬落去個蛋漿入邊。饮晒个蛋浆之后咧，就拎上嚟，就再准备多一盘嘅生粉。 哦， 咁啊，喺呢个生粉上面咧，就又再饮下佢，饮下 金菇， 差唔多喎。你又知知道啦。咁就再拎去煎，或者甚至乎有啲朋友中意拎去炸，或者空气炸锅机嗰啲啦，咁可以喺度炸嘅。咁你发觉咧，原来金菇咧都可以整到几香脆噶。咁呢个系一个几特别嘅食法，同埋个味道咧亦都相当之足够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时候，可以不妨试一试。咁头先嗱，亦都讲过嗰啲粉啦，咩辣椒粉嗰啲咧，就个人选择嚟嘅。我就会落多少少嗰啲辣椒粉啊，或者辣嘅感觉嘅。咁如果你唔中意辣嘅，喺呢个时候你都可以加茄汁啊，或者甜酸酱，系、啦，泰式嘅少少轻嘅辣酱，我都觉得咧系几啱，可以俾大家试一试嘅。咁如果今日有时间，不妨咧试一试呢个小食啊！ 我的享乐时代。 讲完整小食咧， 点啊？ 想讲下整甜品喎、 啊。哦，好啊，你识整？ 嗱，即系虽然小妹咧，即系厨艺不精嘅，系、 啊、 啦，但系对于甜品咧系有无穷无尽嘅热爱嘅、啊，女士们都系中意噶嘛， 靓啊嘛， 系啊，同埋甜啊嘛，开心啊嘛， 系咪雪糕加朱古力酱嗰啲啊？ 哦，我 你唔好睇小船仔先得噶， 我会比佢更加有 advanced 啲嘅，即系再厉害啲嘅。 系， 之前咧有讲过话，我试过真系特登出去出边嗰啲蛋糕工房啊，即系 bakery 咧、 啊，去学啊？ 唔系学，系自己整。佢咧系会俾份食谱你。 嚟嘅，跟住部 tablet 咁樣，跟住個平板咧， 我知啦， 就學整 嗰啲咧最難嗰啲步驟就人哋整，跟住佢就淨係放上去咁樣， 嗱你錯啦，係啦，你咁就錯啦，係難嘅，係我同埋我朋友一齊整嘅，咁係好得意嘅喎，我冇諗到咧，即係出邊啲海綿蛋糕可能上面有層 cream， 我本身以為咧個蛋糕佢已經整好咗㗎啦，我咧就係負責擠啲 cream 上去，即係扮靚啫，唔係我真係要連啲麵粉啊自己。牛油啊，即自己猜完咧，自己焗啊，自己再切开啊，系成个过程。 点会玩得你45分钟啊？ 唔止又玩咗4个钟啊， 4个钟， 我玩咗4个钟，然后3分钟食完个蛋糕啦。 哇，好奢侈啊，4个钟啊！ 点解因为你要焗噶嘛？个海绵蛋糕都要焗。 咁焗嘅时候你自己坐喺度啊？ 唔系啊，你开始整个 cream， 佢系即系成个过程帮你计好晒嘅，你肯定你每一个过程咧都系有嘢做嘅， 系 好忙啊。 系因为佢系个 cream 已经有两只色，然后仲有味，然后个糖又话唔知诶系嗰啲罗汉果糖定唔知咩糖系特别 健康 啲 嘅， 系啦。咁我整完就话，哇，整个蛋糕咁复杂嘅。咁但系嗰阵时为咗庆祝我妈咪生日啊嘛， 哦， 即系 兜个圈话自己有孝心。 系啦，其实我系想去玩嘅，咁啊顺便就整个生日蛋糕俾妈咪啦，咁样。咁跟住拎到翻屋企真系好开心咁样啦，屋企人都好好食。原來三分鐘都冇就食完啦。 係啊， 咁係對你一個讚賞嚟嘅，即係你真係整得好啊嘛。 係啦，係我自己覺得都好食嘅，但係我就覺得哇，原來蛋糕師傅們都幾辛苦㗎。 係㗎， 4个鐘，然後3分鐘食完啦啲嘢，我就哇。真係難噶，大家係要欣賞一下噶。 因為我咧都有去整過，咁咧就係、是、聖誕節，上年聖誕節，我同我兩個妹三姊妹，我哋一齊去整個聖誕蛋糕咁樣啦。去呢一啲工作坊其實有一個好處嘅，知唔知係咩啊？ 唔使洗碗。 冇錯啊，同埋就算咧你攞錯咗嗰啲份量咧，你有無窮無盡嗰啲麵粉啊、朱古力粉啊，俾你想調多啲、甜啲，你又可以落多啲。即係你唔使自己去買，因為其實我有陣時覺得整蛋糕咧。你唔係熟悉嗰一樣嘢，你會好驚買錯，又高筋麵粉 啊、 低筋麵粉又中筋 啊， 驚買錯，咁買得唔啱，可能 cream 啊同牛油啊一啲譯音翻上面咧，可能都會買錯噶嘛。咁但係去嗰啲地方咧，就係可以俾你唔需要驚，佢有曬步驟俾你，然之後啲名又一定，你只係咧好似嗰啲找錯處， 同埋佢只會準備一啲你需要嘅材料，係即係麵粉你係呢只就呢只噶啦， 係啦，咁就唔需要考慮咁多。 所以點解我頭先估45分鐘咧？就係我知道坊間都有啲鋪頭咧。我唔知佢系期間限定店啊，定話係長期嘅鋪頭咧？就係俾啲小朋友同埋媽媽一齊搞啲親子工作坊咧，就係一齊去整蛋糕。咁當然唔係整嗰啲圓過蛋糕啦，可以整啲小 cupcake 咁樣樣。咁就真係45分鐘，就跟住塊平板就一齊去搞搞搞、整整整，咁然之後影張相，攞翻屋企食咁樣咯。 你呢款因為佢係有好多蛋糕揀嘅，你可以整 cupcake， 可以整餅乾、曲奇咁就吉因長短啦。但我覺得最好咧啊，因為咁講，我入到去咧。最多嘅人見到，除咗喺屋企之外咧，就係拍拖啦。 哦，情侣 系啊， 我整俾你食，你又喂我食。 系啊， 但我想问，系咪通常都系女士们会比较开心啲噶？ 个男士就 负责影相嘅，正 负责负责影相 可能拍片摆上网啊， 或者可能反翻转都得。 系啊 ，B B 好叻，好叻啊你咁样啦，呢啲咯， 或者可能真系一齐猜嘅咧。 同埋识整甜品嘅男士系咪会加分先？ 系啊， 哎呀， 个蛋糕系我哋嘅 B B 啊。